好啦，下一套，哇！呢套咧就虽然唔系话科幻，但系喺我哋心目中嚟，即系电影嚟讲，呢套真系喂讲真，佢都威震全球嘅，唔系一套，佢系港产片嚟嘅啫，只不过但系佢威震全球。 经典啦，已经系。 即系创造一个神话嘅程度嘅，即系几个兜踎佬，即系当时兜踎嘅人，全部兜踎喎，全部兜踎人由台前幕后都是，但竟然可以创造神话的一套咩？就是《英雄本色》啊， 冇 系 系啦，神作。咁但系去到2018年咧，就有套新版啦。咁啊，内地但冇问题嘅，唔系话内地有问题吓，香港拍都唔代表 冇问题嘅。 系啦，拍得好冇问题，即系香港拍都唔代表会好噶，系咪先？上次其实系咪拍过咧？系咪你话郑伊健嗰度算唔算？ 我郑伊健都拍过，但系个故事啊，当然完全 其实只不过叫个名啫，系嘛？ 用咗个名，其实即系古惑仔嘅变奏。 哦，咁样，即系英雄本色都试过系摆落漫画度嘅，即系呢个其实嗰个时尚聊一嘅圣域啊嘛，其实佢正式系，或者佢都叫个正。 古装都试过有英雄本色。 正堂杀手咁或者亦做系啊，咁嗰时咧， 古装都有啊。 系 古装。 古装。 系啊。《水浒传之英雄本色》啊， 唔系啩？ 徐锦江同 家辉， 徐锦江同边个话听唔到？ 梁家辉啊！ 哇，系笑片嚟噶， 正经噶都 唔系啩？正经嘅， 你可以真系噶，叫《水浒传之英雄本色》啊，系呢个名噶。 咁佢有冇做翻嗰啲嘢噶？ 我冇嘅，佢都 我冇啊。 咁好明显啊，徐锦江一定系花和尚啦。 系 ，OK。 系啦，即系嗰个故事啫。 即系冇喺花盆度放斧头啊！ 即系碌咗个名，其实碌咗个名卡啫。 哦，碌个名啫，咁嗰啲唔算啦。星英雄本色又唔系一定系呢个古仔。 系又冇拉伸嘅英雄本色呢个名系咯，唉。 系我哋都拍得嘅，系咯。 系啦，系讲翻最经典嗰套，梗系吴宇森嗰套啦。 吴宇森其实佢都系话系翻拍阿龙江嗰套嘅。 龙江系1960年代嗰套黑白片啊。 谢贤做 嘅 系嘛？ 四哥做嘅系啦。 系啦，咁其实个古仔就唔系好同嘅，反而 系啊，即系佢净系我有睇过嘅，喺嗰时现场片时间，咁啊其实净系抽取咗阿豪哥呢个角色，就曾经犯法就入狱呢个角色嘅啫。 系 跟住做佢细佬嘅，如果我冇记错啊，如果有网民知道可以纠正下嘅，就王伟嚟嘅。佢唔系做差佬嘅，佢系做一个 王伟唔识噶，因为陈伟就识，有啲人系。 系啦，佢唔系做 男人嚟嘅，王伟系咁嘅， 系。佢唔系做差佬嘅，佢系做会计师嘅。 哦， 系啦。 哦， 佢唔系差佬嘅角色嚟嘅。 哦，咁 嘅，佢只系讲阿谢贤入咗狱出翻嚟，咁啊王伟就因为有个坐过监嘅大佬啊，佢就升唔到职，因为嗰阵时会。 哦，系啊，系啊，会有影响嘅，系啊。 十年代啊嘛，一个 系啊，系啊， 咁啊就一路埋怨自己嘅大佬，梁解嘅大佬。 咁嘅， 其实就系一个咁嘅故事啊， 即系唔系警匪喎，反而 系啊，反而系一个警匪嘅电影啊。因为阿龙江就好中意拍呢啲说教式电影嘅，其实系，即系佢每一部电影都会摆一啲信息落去嘅，佢就想 讲啲色彩嘅 问题，其实就 系 讲色彩问题嘅啫。吓，咁所以但系阿吴宇森就系抽取咗呢个兄弟啦。谅解啦，呢一日或者一个佢唔再做大佬嘅人嘅心态摆咗落去86年呢个。 咁但系吴宇森佢话咧 ，Mark 哥呢个角色就系喺原本呢套戏入边嗰个系女嚟噶，系个女律师嚟 嘅。我都发觉唔到。 系啊，边个角色嚟嘅？点解会？ 角色系啊，系啦，系嘉玲做嘅。嘉玲啊，唔系刘嘉玲啊。 系。 嗰时有个60年代女星好靓嘅，就系叫做嘉玲嘅。吓，即系大方得体嘅个样系，系啦。都好红嘅，其实佢系咁，你 check 下啲名啦。咁但系即系呢啲咁样启发到，真系要佢阿吴宇森呢啲咁级数嘅大导演咧，先至启发到阿 Mark 出嚟。即系我哋呢啲咁平庸嘅，即系点谂都拗晒头都谂唔到个咁嘅人提出嚟嘅，真系。 系你话俾人听 ，Mark 哥原来女人，啲人都唔信啦。 系咯， 又话系我哋乱噏啦，系咪？ 系啊， 呢个系吴宇森亲自讲嘅，系啊，唔系我哋贴咗嗰篇文出嚟噶啦，其实应该喺群组，系自己 check 下，自己 check 下先，系啊，唔好话你乱讲，系。 系啦， 系啦， 就咁样就制造咗一个经典出嚟啊！ 系啦，冇错。哦，咁好啦，咁嗰套当年嗰套嗱，其实不如我哋讲下新嗰套先啦，我哋跟住先再讲翻原本嗰套。 系啊， 新嗰套拍成点先？啊，其实睇过嗱，我睇过嘅，纷纷睇过嘅，个不打同新你睇过未？ 新嗰套冇啊，快辣嘅真系冇，我真系落咗画喎，系冇错。 係啦，本來不打因為公幹原因諗住喂上面一定睇到啊，點知影完落咗畫諗都冇諗過，欣賞嘅啫大佬，咁快落咗畫咁即係竟然係咁嘅，係啦， 經典嘢嚟嘅喎呢套係咯。 系，佢呢个系 拍得唔系呢套系经典嘢，呢套唔系经典。 系啦，嗰套旧都好经典啦。但系你国内嚟计咧，佢入边啊，喂黄大陆喎，黄海喎，跟住吓，即系其实粒粒星喎，咁啊，即系喺国内嚟计有定啊。系啦， 调下先位嚟 嘅。黄海之前边个咧？黄海就系之前就系呢个 演边个角色嘅先？ 黄海饰演系啦，对应翻边个先？啊，新生讲呢个，我惊我讲错。豪哥系啦， 豪哥哇型啊！ 迪龙个角色 系啊，迪系啊，即系迪龙个角色。咁咧，事实就系佢系之前黄海都红嘅，咁啊，国内就叫做中国嘅神探伽利略啊。因为佢之前就系饰演过嫌疑犯 X。 我想问下嗰套神探伽利略咧，系咪阿 苏有朋嘅第二套作品？佢第一套作品就左耳嘛，就系好劲。 翻拍嗰套叫做。嫌疑犯 X 之前， 嫌疑犯 X 之告白一模一樣嘅，係啦，未到佢就犯咗一樣，即係真心翻拍嘅 版權㗎。 佢係正佢咪佢攞東野圭吾版權，佢冇話攞日本電影 咁係東野圭吾啦。 係啦，東野圭吾小説嘅版權，但係最大鑊佢係拍到同日本嗰套一模一樣嘅。我嘅意咩叫一模一樣？我意思係連啲鏡頭擺位都一樣嘅 ，shot by shot， 係啊，真係 shot by shot 嘅，接近。佢係中間加咗有段好膠嘅飛車，又話講搵啲聲波攻擊嘅啫，即叫做多咗一幕，其餘真係一幕有。 演成點啊？演成點啊？ 但係你問我，佢就盡做㗎啦，都佢特登想做到唔似福山雅治，佢有個咁樣嘅本心。 佢有冇嗰隻手指叉住？ 冇，就係冇呢啲嘅，係啊。但係又咁講，你日本電影版都冇嘅，日本電影版都冇叉嘅，其實係得電視劇叉。 邊個做啊？內海芬 咁寫啲字出嚟。 內海芬就。內海芬啊改咗啦，係啦，日本中國版最大分別就冇咗呢個女仔角色，佢有個僆仔跟住，變咗男人，即係唔係女仔，係啦，冇咗一段咁樣嘅疑似嘅感情，冇咗呢度嘅，但反而嗰邊即係你知嫌疑犯 X 就嗰個對，即係個鄰居同埋嗰個數學專家即係主角咁，咁嗰個做得幾好嘅，兩個都好，係啦，你問我唔差嘅，但係我嫌佢點解要 shot by shot 啫，即係咪真係即係咁驚咧？要跟到一樣咧，即係連嗰等公寓都好似喎，即係特登喺上海揾翻等，佢又係嗰啲佢因為佢你穿咗佢都係揾嗰啲拾荒者。 大 shot 都唔係問題，拍得好唔好啫，可以 shot 大 shot 嘅。 咁唔知冇好悶咯，我哋嗰度咁，因為我睇曬。 大 shot 你係拍得更勝原裝嘅，你有權係咪先？ 咁啊，肯定咪咯。 咁佢到底系追得上定更胜定系差过啫嘛？个重点系呢样嘢。 咁 唔理个 shot by shot 定乜嘢啊？ 咁啊，差过啊，肯定差过。 我都唔介意佢今次到一样本都 shot by shot 照拍，我希望佢系咁，因为佢就唔系先死啊。 唔系先大王啊嘛？呢 度嗱你唔够班 shot by shot， 咁我只可以话你系。即係致敬啦，因為係嘛，即係致敬啊嘛，我咪 shot by shot 咯，咁樣咁，亦都唔代表佢唔識拍戲，如果拍得出嚟都似模似樣咧，都 OK 嘅。 冇錯， 咁係最穩陣啊嘛。好 ，OK， 你唔跟，你自創一格，我、哦、當然好有型啦。咁你就係你拍咗出嚟如何啊？好唔好啊？唔好。咁咪我咪寧願你 shot by shot 咯， 冇錯， 嗯， 係咪啊？ 咁啊嗱，呢度講講啦，咁啊黃海就係啦，即係叫做中國神探伽利略。其實黃海之前咧，係啦，之前 呢個豪哥個感覺咧，佢係做翻一個高倉健嗰只 feel 出嚟嘅。 係 ， 我就覺得佢今次咧，其實有少少想還原啦，吳宇森原本嘅意念多啲，就唔係真正做英雄本色。 係 ，因為其實做英雄本色都係好多嘢，佢係當時 cut 咗或者拍唔到出嚟嘅。 係 ，係啊，咁佢好似呢套咧，係反而係一個佢想有我講，想做一個好似保完版咁樣。 系， 咁但系咧呢个做豪哥呢个演员咧，同呢个佢今次演出系好嘅，系佢嘅演出 嘅，系嘛？ 型格， 佢型啲添，系啦，佢型啲添呢度，系啊，就咁嘅。 好，嗱，我讲埋啲差啊呢啲啦，跟住系啦，冇错，我讲啲差先，跟住饰演呢个周超啊，即系简单嚟嘅系应该张国荣个角色啦，就 系 马天宇啊， 细佬角色， 系啦，细佬角色。马天宇其实歌手嚟㗎，我咪 check 返到。咁国内嘅歌手、出过三张专辑。不过你问我系咪都有质 邊有少少個感覺，都有少少張國榮感覺咧，會唔會咧？ 唔係佢個嘴， 係 嘴，係 嘴字，好少少係咪？即係四分一念，係。 系啦，有少少个影子，的确系，同要个个画面黑黑啲嘅，真系啊，系。 系啊， 咁都系高手背景，咁又系。 系。 咁但系整体演技又得唔得？ 叻都话啦，成块面遮住一阵，佢好似刘德华噶嘛，系咯。 或者我似咩？有人话咩？我似好似黎明只耳啊嘛。 系。只耳都好啦，系个系系个后尾枕啊。 系，冇错。咁唔緊要啦，咁但係演技得唔得？因為我快立就唔敢講啊，即係馬天宇 O4 演技得唔得？ 一般啦，因為佢好重氣啊，呢度咧反而咧張國榮個角色係好重氣㗎。 哦，明白。 我排咧呢套戲佢嗰個重輕重位咧， 輕重位 一定係狄龍嗰個角色啊，就最重嘅，因為原本 黃海最重， 你就算原本劇本你真係從還原劇本睇啊。其實吳宇森嗰度英雄本色應該主角都係狄龍嚟嘅，但係周潤發實在太搶戲啦。 係啊，太搶戲啫。 狄龍變咗配角，但其實佢係成個故事係用狄龍嘅視點噶嘛，所以其實狄龍一定係主角，但係拍咗出嚟咧，周潤發太勁啦，嗰個戲喺嗰個即係個。 我聽講話搶戲到要加戲俾周潤發嘅嗰陣時 係咪啊？唔係咁呢個狄龍唔係呢個阿吳宇森直情偏啦，偏俾啊周潤發， 就加俾佢嘅其實 冇辦法啦，係啦。咁咧呢一套新版咧就翻翻去變翻狄龍個角色係主角，嗱呢個係正常嘅，因為原本應該係咁嘅。咁但係咧張國榮嘅角色就係第二重要嘅，唔係 Mark 哥啊，係 咪 Mark 哥？明白。 咁 即係佢嗰個兄弟情先緊要啊嘛，其實係啊，兄弟矛盾先緊要。 其實佢原本係對比一個江湖兄弟同親兄弟呢樣嘢嘅。 冇錯。 咁其實本來張國榮個角色都係緊要嘅，咁其實就你可以話舊版咧就欠咗噶啦，即係吳宇森自己都咁講嘅，佢欠咗阿張國榮嘅，係啊係啊。點解成對拍咗出嚟，張國榮係即係變咗下巴？ 係下巴應該話變咗好下巴，好被動嘅角色。系啦， 佢都覺得係應該係個個人都係英雄嘅，佢就話做唔到啦佢自己，係啦。 但係佢嗰時講過嘅，吳宇森話佢嗰時嘅功力咧駕馭唔到三線齊開，即係三個識寫。係，但係之後接佢街頭就得啦，係咪咁講啊？ 我接頭先超曬。 係啦，接街頭就得啦，即係你可以話大成。 因為啲人係好睇星，當時嘅接佢街頭係因為嗰幾位啊，即係。包括梁朝伟啦，即系而家嘅大星啦， 系哇， 张学友系啦， 仲有个 李子雄啊， 李子雄系啊， 冇错， 系啊， 其实唔止，佢哋咧就系新仔啫，里边佢都遇到一个好似 Mark 哥咁型嘅人，其实就系任大华， 系冇错， 里边咧系型到爆 啊，型到爆裂，真系型到爆裂， 即系我够胆讲任大华从影以嚟啊，虽然佢好型嘅，好多套戏都好型啫，我冇话佢平时唔型，但系咧最型真系呢套戏。 系 佢里边饰演一个 鸭啊，真系 咪真系讲真嗰啲都型嘅，但 系 呢套戏真系型。佢饰演一个佢哋叫做法国仔，咁当然可能佢入边故事就讲系 mix 嘅啦，但系佢又唔系好似咧。咁但系咧，佢留到成面须根就咧，着住套全白色嘅西装，哇！喺个钢琴度攞枪，哇！嗰度真系再创一个英雄片嘅，即系一啲经典。咁我觉得佢，但系佢后屘话原来真正身份系美军嚟噶。 系，系啊，冇错，卧底噶嘛， 我哋救翻佢，同埋佢冇隻手，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都系型，成套戏咧，虽然佢系配角嚟嘅啫，佢唔系主角嚟嘅，佢出一出嘅啫，系中间救佢哋嘅啫，但系都系型得好紧要嘅，吓，咁变咗即系其实呢套戏咧，我觉得喂，其实真系你而家睇翻啊， 系 好好睇嘅，系 啊，叠血街 头，即系而家你唔会觉得呢班人系 nobody 啊嘛，但系当时好多人都觉得喂，点解呢套系文集当时嘅二线演员咧咁样？做主角呢咁佢哋係覺得唔得，但係佢哋根本都未入場已經係即係判咗死刑。但係呢套戲呢其實係吳宇森自己都覺得係佢自己最滿意嘅。 巅峰之作。係啦佢自己佢講好多次。係啦對外。 咁事實上呢我都係嘅。不過呢我就覺得呢佢係欠最後嗰十分鐘呢梁朝偉同阿李子雄喺度玩。 撞車嘛係車撞車嗰啲。 好似啲騎士喺度直馬撞。 唔好撞咁樣。 即係 交咗個下 掛 交咗， 壞咗係啦。其實一路都好睇嘅，嗰幕戲全部好睇。其實佢不如唔好話佢嗰幕戲，佢就係話佢翻去揾個報仇，就完仲好啲啊。 係啦，或者佢直頭槍對槍咯，做翻佢嗰啲指來指去咁樣，就咁開槍完咗，乾乾淨淨就算。 唔知道點樣咁樣完，因為咧其實實質呢套戲其實係一個不記名，但係其實一路冇出前傳啊。 系系系，其实系啊，我都 系咁样完啊嘛。 我以为佢做前传仲 fit 啊，系仲 fit 明白？ 唔系，佢根本就系前传，佢里边成玩翻个嗰个即系嗰个酒吧度啊，俾人喺张纸上头饮料嗰度有翻晒嘅 一模一样。 系啊，冇错。但系当然后边有啲即系变咗第啲嘢啦，无端端点解阿李小红反而变咗坏人啊？咁嗰啲即系明白佢哋大佬嚟噶嘛？咁就点解会反而？同佢哋反咗面啊，咁嗰啲咧，咁嗰度後屘就唔似啊，但唔似英雄本色嘅。咁但係可能冇辦法啦，呢套始終唔係英雄本色啊。 同埋個版權嗰陣時唔得嘛，係啊，傾唔掂啊。 其實我唔知點解啦，即係其實明明徐克初都係幫阿吳宇森，即係所以先拍英雄本色。咁但係因為得咗佢自己攞咗嚟拍，咁我都有啲我都唔啱。 佢哋公司嘅嘢就唔知啦，呢啲 係咁就反而阿吳宇森要自己開另一部咁樣嚟咁樣拍翻個前傳。咁相比之下，因為阿不打都 OK， 因為本身第三集啊，但其實因為本身第三集係同原本嘅故事係， 即係佢最唔想用本色，可以咁講， 係啊，冇錯，接唔上，因為 Marco 無端端變咗大學生啊，係啊，係 啊，冇錯冇錯。 如果大家記得 Marco 係唔識英文嘅， 係，淨係識。Yes, oh yeah, yeah,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已經好叻噶啦，加咗 of course 已經係叻咗。 係啦，係。啊，本嘢倒轉睇，係啊，咁啊，講到咁離譜， 大學點睇都唔會大學生。 係啦，咁但係無端端去第三集 ，Mark 哥變其實變咗係有啲似許文強，其實係即係變咗係一個學生嚟嘅嚇。 一个文人咯， 文人嚟嘅系啦，咁反而系唔知点样识到梅艳芳就教咗佢嗰啲咁嘅枪法，咁其实好唔得嘅，老实讲吓，咁不过即系唔系话套戏唔好睇，即系又系你以续篇嚟讲咧系续唔到啊，或者以前出嚟讲系前唔到啊，咁呢啲系死罪嚟啦嘛，无论你拍成点都冇用嘅， 系 啦，咁当然我唔系话套戏拍得渣，两样嘢啊，即入唔到落去，系啦，咁反而嗰个碟片街头咧就。似好多，咁同埋亦都係好睇，你就算撇開唔好當嘅同英雄本色有關係，但係非常之好睇。如果大家未睇過呢一定要睇， 冇錯。 喂，咁另外再講埋先，我數演員未數曬啊，數咗就係 Mark 哥角色啊 ，Mark 哥角色就係黃大陸啊，黃大陸就係我的少女時代好大個口嗰個啊，咁啊，係啊， 咁味咁嘅樣嘅， 就唔係咁重要嘅，反而好可惜嘅， 即係啦，反而係咪喺依度變咗嘥嘅角色係嘛？喺英雄本色二零一八， 佢亦都唔係，亦都冇著過啲咩長褸，亦都冇嘅，咁佢叫做咧。企你啲嘅时候咧，就扎起啲头发；唔企你嗰阵咧，成系就咁嘅啫，即系个头即系癫佬咁啊，算噶啦。 明白。 咁我觉得佢反而似咧令狐冲用多啲吓。 啊， 我话似边套啊？嗰时电视啊， 系吕仲贤版嘅《笑傲江湖》啊。 系吕仲贤做令狐冲嗰个 feel， 就时装咁啊，我觉得佢似呢只系啦，因为佢都系咧。吊兒郎當咁啊，咁啊，即係嗰只 扭扭悠悠咁樣，係嘛？長頭髮，明白。 唔係，即係佢又飲下酒啊，咁係咪令狐沖咧？ 係咯，係 啊。 雖然阿周潤發都做過令狐沖， 係 啊。 哦，以為可能係有咁嘅關係喎，又會唔會咧？ 冇錯， 我唔知啊。周潤發電視劇做過令狐沖噶嘛都。 係啊。咁而呢度咧，佢似乎佢嘅偶像都係周潤發嘅 Mark 哥，因為咧呢套戲入邊竟然係真係有英雄本色呢個電影嘅。即系 戏中 未有啊， 系 啦， 冇错。 咁仲要张国荣嘅，都系有张国荣嘅 歌啊， 系啦，有攞过张国荣只黑胶出嚟播啊，系。咁即系佢呢个电影入边咧，其实里边直情系有张国荣、有英雄本色、有周润发嘅存在。咁似乎呢一个 Mark 哥，佢都系扮紧啊周润发嘅 Mark 哥嘅啫。 系， 咁其实同埋仲有一个 point 喎，就系佢竟然有出现呢个曾志伟啊。咁我就懷疑，監 獄裏面 係啦，我就懷疑其實佢呢套唔係英雄本色，其實係精裝追女仔啊，係即精裝追女仔入邊阿曾志偉咪好中意即英雄本色， 好中意扮阿 Mark 哥嘅佢 係啊，咁佢個角色個名啊叫做唔准笑啊， 好似唔准笑係啦， 係啦， 係唔准笑。 咁佢喺監獄入邊就同佢哋講話，以前有個朋友就好似你咁，即佢同阿呢個豪哥講。咁我都唔知佢讲紧边个，系咪讲阿叻定系讲紧阿冯瑞凡啊？可能系嘛？我唔知佢讲边个吓。咁佢就话咧，嗰个人咧就话英雄咧，最后要识得回头，真系英雄咁。咁跟住无端端佢跟住起身行嗰阵，佢就无端端就话啦： 咩幾十年嘅一個輪迴咁啊？咁你咩意思？即係話呢一套戲其實即係擺明係老抄定咩咧？定咩意思？我都唔好明佢想講咩嘅。咁同埋做咩要加啊曾志偉咧？曾志偉從來冇喺《英雄本色》嘅任何一集出現過。 嗯， 唯一同《英雄本色》有關而佢出現過嘅，就係、是《精裝衰女仔》。 系 咁唔通呢个世界观其实系精装追女仔嗰个世界啊？ 系 发展到现代 世界观啦， 系啊，同嗰个共同嘅应该系咪？咁而家佢坐紧监咧，其实就系当年嘅吴准兆。 系，我哋呢个应该叫精装 universe 啦，应该系 精装 universe 系啦， 系啦，系啦，就系咁。 咁佢嗰个周润发应该系烂 咗啦，因为估唔到啊，事隔咁多年啦，事隔三十年。 咁呢咁呢个就唔系英雄本色嗰个世界啦，大佬。咁啊，曾志伟系咪应该搵翻配音嗰、那个嗰、那个同佢配翻系嘛？唔应该曾志伟自己把声讲啊？我当年咧都有个朋友好犀利嘅，咁咁嘅声啊，应该系嘛？ 系。 咁先系吴准兆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feel 啊嘛。 嗯。 咁佢呢个无端端又无间道咁嘅 feel 喺度讲，做乜鬼嘢啊，大佬？ 就是加了呢些很不必要的情节下去，就拖慢了。 豪哥哪里有坐监那段戏？他这头被人拉完，跟住打个字就三年后就放监的了嘛。那时当年那套《英雄本色》是。我记得还有吴宇森接他的出来。 是。 即是吴宇森饰演一个探员，就跟他说话你个 friend 啊 ,Mark 那个案未完的那些东西的嘛。他叫他出回来就不要再行差踏错了这样的。那他没了，跟住没再出的好像都是。 有嘅，坚叔车房嗰度嘢都出过下嘅。 有出过咩？即系吴宇森有再 有 出。 吓、啊，即系李子雄去捣乱完之后，好似。 哦，系啊，有出再出 ，OK，OK，、okay, okay, 但系都系再出嘅啫。 一个镜系一镜。 系啦，即系佢即系佢 stand 啲咁啦，你当佢差唔多吓，即系即系。 即系你当佢成日夹住阿豪哥啦，成日喺度。 系，即系叫个导演都有下算翻一两个 shot 咁啦，就唔系咁紧要嘅吓，同主咁。咁變咗呢度佢就竟然有坐監都做返一段喎呢度，嘩即係做乜嘢喎，即係搞到呢、豪哥同 Mark 哥再相遇嗰度係做咗半套戲都未發生㗎。係係。嘩你拖到咁都好睇呢邊唔好睇呢，即係我假設佢好睇都會唔好睇啦，唔好話。如果你講個劇本呢係好多枝節囉。係。 嗯。 係啊。加咗好多枝節落去啊，搞到同埋咧，佢每個人都有女人。 鬆鬆曬係嘛？明白未？ 鬆曬，鬆曬，完全鬆落曬，鬆肉粉再揼咗一輪，成套戲係咁啊！咁啊，同埋每一個人都有女嘅呢度。 O K， 唔係 女嗰啲女係女朋友嗰啲女啊。 啲女朋友即係有名，即係 條女， 有個女伴襯住咁啦，係明白。 系啦，每一个都见住一个嘅， 冇错。咁佢呢度咧，阿 Mark 嗰个咧，的确都系有唱歌嘅。咁其实佢呢度应该就系要重现翻咧，原本 Mark 哥其实系有 Mark 嫂呢样嘢嘅。咁其实系当年其实系有嘅，就 cut 走咗嘅啫。就系、是、薛子伦呢个角色系拍咗都 cut 走咗， 拍埋 冇错。佢一讲嗰啲全部唔系 concept 嚟噶，系拍咗啊。就是、因为片场关系咧，全部 cut 走晒，系。咁其中一个成角色都唔见，即系叫做冇真系即叫做。你見過，但係你唔知道原來呢個係 Mark 嫂嚟嘅。咁原來佢係出過場就係、是、阿芬芬講邊一幕戲？ 佢係應該係喺嗰一幕，佢哋喺酒吧，阿周潤發話講翻當年叫人哋唔可以槍指住佢個頭。 哦哦哦！ 入邊嗰一場戲，即係過咗幾許風雨嗰一場戲，就應該係阿薛子倫唱緊歌嘅嗰度 係。係啦，原來嗰薛子倫就係佢老婆嚟嘅。咁呢度就其實啲套戲吸走曬，就得翻嗰度有。影咗一影，咁可能你就純粹當只不過有個歌手唱歌啫，咁啦， 嗯， 就咁啫，係啦。咁其實原本係有嘅，咁佢呢度就叫做整翻少落去啦。咁但係佢又未至於係呢、這個老婆嘅，咁曾經條女咁咯。後屘好似咪跟咗個有錢佬啊？係咪嗰個嚟嘅咧？其實 都唔知啦，認唔到嗰啲。 係咯，我認唔到啦。嗰係咪其實佢後屘打嗰個人，嗰係咪就係佢條女嚟嘅咧？佢就跟咗個有錢佬話貪佢隻遊艇好靚咁啊嘛，係嘛？ 我唔敢肯定啊！呢啲我真 我唔敢肯定啊！都睇落咁，佢又見佢望住佢個眼神，咁自己應該識㗎，係咯？ 係啩？ 唔識就唔係呢個反應啦。嗱，唔重要，唔重要嚇。咁但係豪哥都自己有女嘅嚇，有條女好緊要嘅嚇。咁但係呢度嗰個阿傑仔咧，即係張榮個角色，咁嗰個就繼續有翻朱寶義呢個角色啦。咁佢呢度就將佢成變咗做護士嘅。 系 啊，系咁当年佢系咪护士，我就唔记得啦。不过佢系有帮佢睇住个老豆看护咁嘅，但系佢系咪护士，我就唔记得啦。即系佢好似冇翻过医院嘅，好似唔知系咪。 總之係照顧佢老豆。 但呢度佢就直情翻醫院嘅，因為佢老豆初初係喺醫院度出院嘅，就咁樣交代。咁佢亦都畫成添咗，最尾佢哋又捉咗呢個珠寶二呢個角色去威脅佢哋嘅。但其實冇噶嘛，之前大哥城你都冇話搞埋條女噶，都冇嘅。 嗯。 即係冇呢樣嘢㗎嘛，即係女係好輕嘅，其實喺即係之前嘅，因為冇 做。係男人戲㗎嘛，原本。 係 明白。 係啦，咁而原本咧係其實有張國榮珠寶二嘅藏戲嘅，咁佢就話係 cut 走咗㗎啦，係。 明白。 就有嘅，即係原本吳宇森嗰條拍係有嘅，佢話拍咗嘅，係留翻自己慢慢睇啊呢、這個。係 啦。 冇錯。 即係同阿李安其實係拍咗啊梁朝偉嚇。 真係有。以此路代是有路的不过剪走了。 是 冇错。 不是路弹就好像都有影不过他说他其实影多了很多的。 影多了很多没有 cos 的。 留返返屋企自己慢慢鑑賞可能。 即 電影就睇冇睇到啦咁樣。咁原來因為本身呢都實在有好多位即舊嗰度好多位原來我哋冇睇過但係咁唔知乜咁多年都冇 deleted scenes 咁樣形式出去出返。 嘩你話翻剪過重塑啊由返吳宇森操刀呢嘩冇得頂喎。 咁唔使翻剪嘅你俾我 deleted scenes 睇我哋都覺得。 哎明白。當係嗰啲。 可能都起碼有一廿分鐘我哋未見過嘅 footage, 咁已經好足夠。咁同埋佢應該係佢應該同返佢哋班友整返嗰啲導演同演員嘅嗰啲叫做 commentary, 即係陪大家一齊睇再睇嘅本色咁喺度傾返咁。應該係咁囉係囉。 不過嗰時計呢嗰時因為拍菲林㗎佢可能冇儲㗎喇。佢肯定唔會呢啲 footage 都會數碼化咗囉。咁咪勾咁耐加上嗰啲係 footage 嚟嘅。係啊佢一本本㗎嘛以前嗰啲菲林。佢未必會儲囉。 咁、哦、有機會。 通常係啊儲完成品㗎嘛。你唔會 footage 留咁耐囉。 即係剪走嘅嗰啲剪唔真係掉咗個垃圾桶。 係啊會抌即係你隔一陣會抌你哋起碼隔咁耐㗎你公司都執埋囉咁你梗係抌。你呢啲冇人會即係因為如果你擺咁耐唔數碼化你冇㗎啦嗰啲飛諗甩曬。 當年喺電影公司做垃圾婆你如果儲返起 咁 就 有機會 得到好多好嘢。 係啊同埋佢如果即係變咗數碼化咁真係就貴寶啦。即係變成貴寶啦垃圾變貴寶啦即係變咗係啦你肯你肯做。 本來都唔係垃圾只不過 係應該唔係即係被遺棄嘅呢啲反係啦被遺棄。 即係佢就話當年一定要 keep 到套戲個半鐘做完。 係呀因為嗰時一定要上咩一日上七場。 兩個鐘㗎啦咁。係 呀一日係呀佢唔接受到。 但係而家兩個鐘就閒閒地㗎啦。閒閒 地 㗎短過兩個鐘俾人鬧啲唔要調翻轉啦。 係呀啲人話短就係一微電影嚟㗎咁樣咁樣俾人插。 我哋快介紹埋做咩角色我哋都唔識嗰啲演員。 跟住嗰啲唔係太你有個叫胡月嘅胡月就其實啱啱見就係狂獸同阿咗阿林雪啦林雪蝦哥啊即係嗰個大佬林雪好林雪俾人認得 啦。 係啦係啦。咁吳月就係之前就係狂獸亦都係貪狼啊即係之前即係古天樂啱啱做嗰套係啦都有份做。咁都算係國內出名嘅打聖而家係計。佢同應該張晉齊名㗎接近。係啦咁樣係啦就。 唔係喎，但係嗰個名不經傳啲嗰個，我都係演得好啲喎。 嗱，名不經傳嗰個真係啦，叫魚海女啊！我係咪讀過海？我都 唔上下啦，唔緊要啦。 係啦，喂，原來佢有拍《建軍大業》嘅喎，同埋原來咧佢有拍《破局》嘅，同埋啱啱嗰套《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係啦，不過係，不過唔係主角。 哦。 系啦， 唔靚仔嘅，個樣可以講衰啲。 O K 嘅， 個樣衰啲，但佢就係做到咧，佢哋原本個概念啊，就係話大哥成只一個普通嘅一個人，但係佢上個位，因為好普通嘅人上個位咧就大鑊啦，佢就會可能要排除曬啲異己啊之類嘅。 明白。 咁我唔知佢咪影射緊某啲政治人物啦，係啦，我唔知啦，係啦。 明白啦。 冇料到，但係又俾個水鬼升咗成王嗰啲咧，咁啊梗係最想。即係梗係整死曬其他人啦，因為佢冇料到啊嘛，係咪？佢有料到唔需要㗎，係咪？咁佢呢套戲咧反而表達到，因為咧當年大哥成李子雄型得滯，佢話想做一個平凡嘅個，佢邊度平凡啊？大佬，你淨係喺嗰個咩大廈啊？那個大廈行出嚟， 森林大廈 啊？ 銅鑼灣森林大廈， 森林大廈嗰下幾乎係英雄本色一個你最記得嘅一幕。 其中一幕啦英雄本色好多幕。 是但係嗰幕係最象徵嘅。嗰幕竟然唔係周潤發唔係佢哋行出去就係大哥城跟住傍住佢嘅就係城寬安喺度一行出萬鏡嘅落樓梯嗰下嘩大佬你同我講呢個平凡人點都係唔係啦。 係啦。點平衡咧？係咪？咁但係咧，呢套戲佢就做到啦，就揾咗一個咧，係佢跟佢哋揾食嗰陣咧，就真係好怕事啊，做到好古，即係哇哇哇啊，好講，喂喂，搞點咧？點啊？佢真係做到喎，做得好好嘅。但係咧，當佢一係做咗大佬咧，哇！真係嗰鋪咁嘅，即係我要殺曬你，係喂，佢完全做到嗰種，我真係唔知點形容佢，真係。好好犀利，真系做到出嚟。 气焰，嗰啲气焰嚣张嗰 种气焰。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跟住佢话咩？即系你搞嗰个女，我都要搞到啊！嗰啲咁嗰啲咧吓。 系。 佢好做到嗰种小人啊，系。 呢个系呢套戏值得赞嘅呢个角色。 系，唔止林雪都系嘅，即系其实反而呢套戏咁歹角咧，系反而系好嘅，做得。系，咁呢个角色我觉得佢系做得好啊，李子雄 都唔系太差嘅，其实 佢呢个角色做得好啊，李子雄嘅本身系一定系系唯一更胜嘅系呢个角色， 可能因为佢演出经验演得比当年李子雄好好多啦。 哦，咁系啊，李子雄好新嘅嗰时真系，系咪第一次拍戏好似 啊？ 你唔能够 苛求佢好演技嘅，仲对住嗰三个人，你点可以好演技？ 冇， 但呢个因为演出经验够啊。 唉，冇错，呢个本身系一个演员嚟嘅，即系做唔系打唔系嗰啲，佢系真系演戏嘅。咁啊，唔起眼，全部做到啊，佢做到嗰个角色需要嘅嘢，系啊，有时好紧要噶，你系咪真系做得翻系好紧要噶，系啊，佢做得翻系。咁变咗呢一件事系，我系咯，成套呢今次系反而呢啲系亮点咯，就唔系嗰三个主角咯。个三个主角就唔得啦，完全系，唉。 个台型得嘅，个三个主角台型 O K。 系佢自己得啫嘛，但意思佢系咪做得翻吴宇森嗰套英雄本身咧？就 出嚟嗰三个就唔得啦，吓。做出嚟嗰三个就。 虽然佢系有型，佢呢个豪哥都系有型，但佢唔系阿迪龙嗰只咯。 嗯，即系唔似嗰种过气大佬啊，佢系。即系冇咗嗰种过气大佬。 迪龙咧，你就觉得佢冇咁硬嘅。 嗯， 即系佢真系关心我细佬，佢对阿妈系有佢嘅情义，即系佢系一个有情义嘅人嚟嘅，佢做嗰种，你觉得這個呢个咧，其实我觉得佢系自己劲咁嘅，就系我感觉系，即系其实你觉得佢就会害死晒身边啲人嗰啲啊，嗰只啊， 哦，即系冇油嘅一面， 冇，绝对冇，嗯、其实嗰两个跟住佢死紧嘅，咁系必定嘅， 系。 佢跟住佢太蠢啦，即系佢呢啲其实系高仓健嘛，扮拖噶嘛，系咯，你系都要过去做佢罗宾咁，你咪去陪葬嘅啫。 哦，即系嗰啲咩系嘛？一名犯天杀孤星嗰啲啊？ 系啊，即系华英雄， 华英雄嗰只嚟噶都系。 唔系，同埋佢本身都系咁嘅人啊嘛，佢成日即系整啲危险出嚟噶。咁但係你唔覺得狄龍係啊？狄龍邊度有啫？狄龍嗰個角色佢係想避開啲嘢㗎嘛，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我而家唔係大佬啦咩？即係佢係會你感覺上其實狄龍嗰個做係似啲嘅，即係佢 carry 到啲呢度咧，其實都唔同嘅，佢都唔係咁嘅人嚟嘅。佢話就話佢而家佢唔做咩啫？佢唔再做偏門啫。但你見到佢都仲係好 aggressive 啊，自己做老闆啊嗰只嚟嘅。 其實可能狄龍做得到咧，係因為。佢自己都係一個過氣嘅打星啊嘛，即係佢本身自己嘅情懷。 當時佢哋話每一個角色其實真正有佢個人嘅影子啊嘛，周潤發就係票房毒藥啊嘛， 即係將自己嘅親身經歷擺咗落去個角色度，所以就 情 係咁入肉啊。 周潤發係雖然佢現實冇飲過尿，但係佢仲大鑊，係食過屎， 係啦， 係真係食過屎，唔係形容，係 佢親身嘅經歷， 係佢親身嘅經歷，係。系俾人佢又未知用槍嘅，咁香港又唔興用槍，但係總之係俾人 佢演出所以咁好啊，係可以個個都 即係佢嗰下喺度講，喺度個口喺度震嗰下，哇！我哋覺得係咪真係真感情啊？呢啲大佬 係啊，唔出奇，其實真係唔出奇啊 嚇。係咯，咁而當年嘅張國榮本身都係喺電影嗰個圈子未紅到嘅，係 啊， 啲人真係覺得佢唔得嘅，即係啲人覺得佢唔得嘅，係。是不被认同的暂时都。 因为拍下啲青春劇啊那 些。当然他很快后来已经冒起啦，即是后来算了幽魂一路已经就 OK 啦。即都是由呢套开始啦，是咁咯。 嗯。 咁而吴宇森。 仲受咗好多奇迹㗎。 是啦，吴宇森仲大镬，呢套戏之前喺剪片房度喊。 系啱啱啱啊！ 啲人嗌佢啊，不如唔好做导演啦。 系 你不如重新学过点拍戏。喂，大佬，即系如果你以票房计算，似乎系咁，但佢点会系一个需要重新学拍戏啊？大佬，即系吓，即唔系咁噶，大佬系，但系啲人就系咁噶啦，讲钱嘅啫嘛。 即系跟红顶白就一定 系跟红顶白噶嘛。咁所以佢咪话，始终点都要多谢阿徐克当年系即系肯即系去同佢筹备呢一套戏咯，系。 嗯， 咁但之后大家系点就唔知啦，系咯，即系竟然点样之后嘅，因为即系唔系再系陈宇森拍咧，咁呢个就 系 就系啦，咁啊佢哋嘅关系而家系点嘅咧？我唔系好清楚啦，你问咯，系啦，系啦，即系系啦， 佢 曾经系好好嘅拍档，唔代表而家仲系或者系朋友嘅，系、 嗯、 啊，咁但系佢都仲系话当年系好多谢佢俾到机会佢嘅，咁咁呢个都系点都系事实，系咯， 系 系咯，即系即系阿咩小田切让到依家都唔会话即系。话否认佢做过蒙面超人嘅，系咯， 佢、 哎、一样嘅， 佢唔想做啫。 但你叫佢再做，佢就唔会做噶啦，一样啫， 系。即系唔会再做翻变身嗰个。 系啊，但系佢都话如果冇蒙面超人，佢出唔到嚟嘅，系。呢个系真系事实啊嘛，系啊。 呢、這个因为真系发生咗噶嘛。 但呢样嘢今时今日好多人都唔系噶，佢哋会否认噶。 系。 好多人都唔认当年边个帮过佢啊，或者其实实质佢点样办起，好多人都唔认，好多人都唔认。 系。 唔会认，即系唔使俾面咧。今日佢已经系天王巨星啦嘛， 嗯，冇错， 系啊，其实都仲系讲今日仲冇利用价值嘅啫。如果今日冇我唔使俾 credit 你，系啊，好呢啲真系大部分嘅人，系、嗯，即系到今日都仲俾翻 credit， 即真系有帮过佢嘅人嘅，已经好难得噶啦。 系， 无论今日仲系咪朋友都好，总之嗰时帮过佢系事实，佢仲会认嘅。咁即系呢啲咪英雄本色咯？呢、這个咪就 系 佢哋一路拍紧嗰种男人， 本身咪有英雄 男人嗰种情怀啊嘛，系咯， 男人浪漫啊，其实呢啲系 系啊。咁呢啲其实就真系好难叫啲女性观众去理解嘅，系咯， 冇错， 系啦。OK， 嗱，咁当年有边个冇着过长褛同埋扮 Mark 哥嘅咧？就 系咯， 想问下， 即系无论你矮到四尺高，或者你高到六尺高啊？你都會買其他高樓㗎嘛？ 曾志偉都少粒。 係啊， 有情感，你睇翻《精通多女仔》佢咪 係啊， 細媽啊嘛， 所以 係 佢唔單止係一套電影，佢直頭係一個潮流嚟嘅，其實佢可以掀起一個潮流。 唔係，佢就係一個文化，當年一個文化 係同埋我頭先同阿 Tusk 都講過、就是，就係佢係首度掀起咗我哋將電影嘅對白融入生活裏面啊！即係你竟然可以你。当街当行，你都听到所有英雄本色嘅对白啊！ 即系会 个个扮佢咁样，系冇错。 个个都讲，起码讲到五六句出嚟嘅。即系呢样嘢，就算而家周星驰嗰啲戏都冇咁犀利嘅，其实 系。 即系你莫讲话英雄本色之前更加， 冇之前冇 嘅对白攞出嚟喺生活上面讲噶嘛。但系呢一套咧戏咧就带出咗呢一样嘢嘅。即係我覺得係首創嘅，其實。 係，好犀利，文化一個文化嚟嘅，其實。 係一個文化嚟嘅，其實呢個嘢 係。係，的確係。 咁成個影像咯，係啊，成個影像，佢即係創咗成個 film 咯，同埋佢其實係嚴格講，佢由佢創咗即係英雄片嘅片種喎。 英雄 成個類型片。係啦，成個類型片嘅片種去創，因為其實冇啊，即係你話黑道片咪黑道片咯，咁但系就去即系以呢个英雄拍法 唔止啊，呢个你都系仲系讲紧港产片嘅范畴啊，但喺国际上啊，系第一次啊，令到世界各国嘅人啊真正认识香港电影。以前佢哋认识香港电影咧，一系就李小龙，哇嗰啲， 李小龙咯，李小龙行先啦，可以咁讲，系啊系啊， 周成龙， 跟成龙啊，成雕手嗰啲系， 其实唔系香港电影，即系嗰时咧，成龙。喺啊！佢哋未發圍之前咧，上電台講過幾句説話。佢話香港電影係唔能夠拍到即係真係電影出嚟嘅，即係電影意思係真係電影啊。 嗯， 即係嗰啲文戲啊嗰啲人。 純用劇情係啊，純用劇情。 佢話唔得嘅，一定要好似佢哋咁咧，即係打功夫啊，或者唔係加，係直情淨係 sell 呢啲嘢，唔係加呢啲先係主菜。佢話只有 action 咧係可以贏到鬼佬。咁佢好笑喎、個鬼佬就唔夠膽用真人去冒險，佢話佢哋就真係搵個人去炒，佢好自豪呢樣嘢嘅，咁我聽到都幾好笑，咁但係呢個訪問都唔係好耐之後呢，其實已經係英雄本色呀，跟住再之後有黃家衞，咁其實佢哋先係真真正正都令到外國人一睇，喂，其實香港嘅電影唔係得功夫片同埋動作片嘅，係真係有劇情片同埋 即係唔止嘅，即係各類型嘅片。咁佢哋先係令到其他地方嘅人啊，即係認識到香港電影啊。 嗯。 咁當然周星馳唔係流㗎，即係呢個就係笑片啊嘛。呢、這個 佢都難度高，佢都難度高。 係風魔日本嘅喎、哦，即係你都知道，我哋係睇日本搞笑㗎嘛。不過竟然日本睇翻周星馳，咁我哋都奇怪。你知佢笑乜咩？佢話主要 配音正喎、 啊， 唔係唔係嗰時冇配音嘅，嗰時佢都係睇， 難度真係好高啊，係 佢哋話雖然我唔知佢實質講緊乜，但佢嗰啲身體語言同佢做嗰啲嘢，佢哋睇得明喎。 已經搞笑啦， 係。 唔係佢知佢做乜嘅喎，佢唔係話純粹佢做得騎呢，佢知佢做乜嘅喎。乜當然咁，佢有字幕，有英文嘅個字幕實質咁，即係其實好唔直接噶嘛，係咪？咁佢講啲笑話其實好鬼香港喎。 因為笑料係難， 因為咧其實奇怪啊，內地人咧佢話唔知啊，周星馳嗰啲即係例如啊嗰啲咩冚家產嚟齊種樹嗰啲咧，係佢哋話唔知佢講乜嘅喎，係。嗱，即係我又唔知點解佢哋會唔知啊，因為台灣人係睇得明嘅喎。 係啊， 係啦、啊，可能 日本人都睇得明喎、 啊。台灣人可能就因為佢長期睇香港戲，佢哋睇到識講嘅喎自己，咁可能 OK 香港粗口佢哋識曬啦，係咪先？其實嚟去都唔出嗰幾句啫，係 啊，都幾句啫，都係好幾個字啫，好爆 啲嘅。唔係難啫，㗎，其實離唔開嗰有七個字㗎嘛，咁門字部 系， 大佬唔系好咩啫嘛，咁但系咧，依家嗰啲内地人就调翻转佢哋，佢话唔知佢笑乜嘅， 嗯， 系咯、啊，好奇怪，咁但系周星驰冇理由啦，你真系喺内地都非常红噶， 好红啦、 啊，我怀疑嗰啲就比较后生噶啦，即系唔系嗰时嗰啲人嚟嘅吓，咁嘅，咁变咗佢哋都唔会 pick up 嚟，佢净佢唔睇你香港仲系内噶嘛，而家嗰班。以前嗰班点会唔会啊？即系睇香港戏噶嘛，点会唔睇啫？以前。香港戲係華人電影圈子裏面 number one 㗎嘛，你以前係咁㗎。係。 是 全世界華人都係睇香港電影先㗎嘛，無論你係邊一部地方嘅華人係囉。咁後尾先其他地區當然無戲啦，因為香港又跌咗啦係囉。即今日咁啦係囉。咁所以其實英雄本色係真係好犀利啊！你係即係冇英雄本色，你唔使啦，後面啲嘢冇發生㗎啦基本上。係 啊，係啊。所以呢個 IP 其實唔容易碌嘅，其實係 唔容易碌，佢又夠膽碌，佢都打撲嘅， 夠膽碌你都個勇氣都要好大先得嘅。 好大，咁但係咪賴咗嘢？ 你一碌出嚟，你都係俾人圍插嘅機會係大過彈㗎嘛，擺到明㗎啦。 其實你可能死梗嘅，其實可以講嘅。 係，其實呢個卡真係唔好碌㗎，你唔好睇。 唔係咁碌法咯，係都。 你咁樣拍一次其實係唔 work 嘅，其實呢樣嘢 係。但佢又唔係真係拍一次嘛，裏面所有嘅人物又唔係叫嗰啲名，唔係宋子豪、宋子傑嗰啲嘅，佢自己作嗰啲名。 直頭係原裝，我再拍一次，我唔理你。咁又另外一種做法嚟嘅，其實可以。 係啊，但係佢點解劇情又係重複翻嘅？咁奇怪，即係好似明明拍呢把，你又話佢哋已經係第三代啊嘛，但係點解又有翻呢個？袁野明咁樣點啊？ 一樣有翻曬嗰扎人喺 點樣啊，大佬？咁其實好奇怪嘅件事，係啊。 你照拍咪你咪照咗個 咁你咪宋子豪、宋子傑咯，係啊，你咪叫翻咯。佢又唔係嘅，佢又裏邊又真係有英雄本色套戲嚇咁樣，即係戲裏邊嘅戲嚟喎，英雄本色係咁點解咁？ 咁你會變成好怪嘅成件事。 咁佢個角色咪即係佢哋三個係好中意睇英雄本色嘅三個傻佬咯，其實。 咁我都要睇呢个本色，但系我唔会走去做 Mark 哥嘅嘢噶嘛。即系咁噶嘛，其实系。 我哋会咪着下长褛同戴黑超咯。 着件长褛咯，同埋讲下俾张纸个头嗰啲咯。 唔系啊，不打话会喺楼梯度跣落嚟开枪噶。 系个会啊。 系嘛？ 同埋接嗰啲枪咯，成日搵个僆仔咧抛支枪点样接得型咯，即系嗰啲咧接枪嗰啲咯，成日玩咁样。 系。 系你玩啲嘅啫，但系你嘅身 有冇喺个嘉年大厦度行出嚟啊？ 我成日想搵翻嗰个咩啊？嗰个咩咩枫林小馆啊？咩枫林馆啊？即系嗰个 咁 啊？ 喺台湾嘅 系我知道，但系咁嗰时啊，成日扮咯，即系扮嗰啲场口啊，咁样咧，好多搞嘢。 咪都系花盆挤啲窗噶嘛？ 好似啦，类似啦，系啊，一行入去咁样嗰啲咧，咬住。跟住啊，系啊，咁啊， 谂住食條腸粉咁 啊 嘛，又 同埋要講咧，就 係 咧， 可以有腸粉食嘅咁樣。 今次佢即係電影音樂呢個好失敗，佢 係啊，喂，呢個真係要講啊， 咪咯。 咁张国荣你净系得当年情啫，佢点解会唱埋张国荣其他嘅歌嘅咧？咁 即系啲人 头 啊嘛，系啲人话佢唔止碌，即系碌死英雄本色之余啊，佢碌死埋，即系死咗都唔眼低嘛，就碌埋张国荣啊，即系唔知点解。 咁其实真正英雄本色嘅主题音乐就系顾家辉嗰只纯音乐嗰只，就系嗰只咩？佢又冇啊？点解会咁嘅咧？咁同埋唔好唔记得，其实仲有一只歌就系枫林国嘅时候嘅一只歌。 系， 即系孖哥揽住条女放花盆放枪嗰只，其实就系嗰只，嗰只歌其实叫做《免失志》啊。 好嘅， 系啊，我有贴翻上群组，不过唔好 冇。 系，其实就喺度好旧嘅台湾嗰啲，即系佢就唱嗰啲闽南话嘅。咁个唱嗰个如果我冇记错系叫做陈小云啊，唔系小云小吉噶，系一个人名嚟嘅。 系， 咁嗰个版本嘅，咁啊，嗯。當然啦，嗰歌係有意思嘅，其實佢唱落去，佢初初就講飲酒嘅。嗱，當然我哋唔知佢唱乜嘢，佢係唱閩南話。咁但係我哋睇翻只歌有字幕噶嘛，即係有翻只歌詞。咁歌詞咧係中文嘅啫，閩南話個口音。咁其實佢係唱初頭就係唱飲酒咁樣陪你飲酒。咁但係其實佢最尾就係話咧，其實唔好，即係其實機會仲係有好多嘅，即係唔好因為少少嘅失敗啊，就會冇咗嗰個志向啊。其实我想呢样嘢系语心嚟讲，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嚟嘅，即系佢哋嗰时就系坚持咗呢样嘢，所以先有英雄本色啊。所以嗰只歌我谂佢唔系随便揾一只歌嘅， 系一定唔会。 咁当然我哋就唔认识呢啲即系台湾嘅，即系啲即系去到系我唔知系咪算系一啲佢哋嘅流行歌定咩啦，系民谣咧，我真系唔知系咩 level 吓。因为呢只歌其实应该系好出名嘅，因为我见嗰个叫做儿歌小天后啊。即是那個叫做咩卓乜鬼嘢话 是。 卓依林啊其实有都有唱过的。咁我就儿歌版呢我叫佢做。咁其实大家应该都唔我谂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咩歌。 嗯。 即成日讲英雄本色但记唔记得有啲嘅歌即系 Mark 哥一路慢镜咁一路行开放枪嘅啫，佢就啲歌咁叮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咁啊，你记唔记得？叮滴滴滴， 有， 我记得啦，吓咁其实呢只歌咪仲紧要过当年情，系嘛？咁同埋好搞笑咧，佢嗰度佢就去咗枫林国，就唔系枫林国啦，佢去咗日本嘅，但系佢都整翻啲枫叶喺度先好笑啊嘛。 系啊，超 级专业嚟噶。佢点解整樱花咧？但系佢都要整翻啲枫叶，咁系咪枫林国咧？要扮翻咁。咁但系都唔紧要，明明佢打嗰阵系占上风嘅，突然间地震。喂，我有冇搞错啊，大佬？你唔好唱战片加地震啊！喂，你使唔使影出边？原来哥斯拉喺度行紧啊！喂，大佬，定系外星人袭紧地球？喂，嗰啲唔关事嘅嘢，你唔好搞啊，大佬啊！我睇到我。做乜嘢啫，大佬？系因为地震所以令到佢失败嘅。 系。 你觉得呢下加得正唔正？啊！真无厘头咯，系咯，唔系因为佢就话嗰个日本黑帮，佢有形容过佢咧，就话佢好大势力嘅。咁就话咧，佢差唔多打个黑痴咧，日本就地震噶啦，咁样咁讲嘅，系啊， 咁点知佢真系打黑痴？ 唔系，咁佢冇，咁点知佢后来真系地震咁？我都好无厘头咯，呢啲即系唔好加啲咁嘢，系咪 get 嚟噶呢个？我净睇嘅，你觉得？ 系 咯， 系 啊，但系个日本佬系型嘅，系真系日本佬嚟嘅，日本佬系， 即系型男嚟嘅，佢系型男嚟嘅， 系佢型过佢三个添，我觉得。 都 系 咁讲， 系啦，后屘就冇乜用噶，嗰出咗几嘢嘅啫。 我佢讲到完咗之后就冇咁。 冇啊，佢亦都杀唔到佢嘅，咁所以结果佢系真系佢打跛啊 Mark 哥嘅呢度 系。 咁咧，佢个解释好奇怪嘅，佢就话系啊，佢话 Mark 咧，佢又唔系去，唔系想杀出嚟嘅，佢都系射佢哋只脚嘅啫。咁所以佢点解佢都系射翻只脚就系咁嘅，即系如果唔系，其实佢成日可以杀咗佢嘅，系。咁我都唔知点解系咁啦。咁即系 Mark 哥唔杀人嘅呢度吓，咁样。哦，咁样 ，OK。 哦， 咁又唔型啦呢件事系咪？ 系啦，系啦， 系。系啊，总之即系整体咧 ，Mark 哥演系下巴都好紧要啊。即系呢度 Mark 哥就沦为变咗张国荣啊，调翻转。 系。 即系咁样系啦。咁而张国荣个角色咧又。提前考到警察，即系佢开场应该考到警察啦。咁仲要系佢 做紧警察嘅啦， 做紧警察系啦，就系佢亲手拉阿豪哥嘅，仲要开头系。喂，咁唔搞错。其实你原本嗰个版本就系、是，其实 豪哥坐咗监嗰三年，张国荣先考到警察噶嘛。佢之前系 其中一把一路坐监啊。 系啦，咁啊，终于做咗警察啊嘛。咁呢度就唔系嘅，系嗰个开头都已经系做咗警察噶啦，咁样系啦。咁佢仲要咧， 同埋最尾塔阿豪哥嗰阵时，系应该系 ending 嗰一幕啊，先至系搵个手扣扣住大家，即系大家手拉手行出嚟。 系啊， 最尾啊嘛，嗰度系。 系啊， 系啦。 佢呢度又唔系咁嘅， 又唔系嘅，系咯。咁你讲到个意义啦，拉。 最后嗰啲爆炸都唔系佢哋制造嘅，其实系阿林雪。装嗰啲炸弹， 光性炸弹， 仲好笑，系啊，林雪仲要揿个耳毛，仲要影佢，得得咁样噶喎，咁仲都唔使影埋啊，大佬。 系。 咁你以前使唔使有条友将嗰个弓字形嗰个掣揿落去啊？以前嗰啲炸弹系要咁噶嘛，用人头 嚟， 佢影呢啲嘢噶嘛，呢啲好戆居喎，影出嚟。 佢最尾嗰场枪战，直头嗰啲枪射出嚟好似激光咁添啊，仲。 吓。 唔係好渣嘅啫，你嗰場係算啦。 光射出嚟又係好勁 嘅。唔得嘅嗰段，廣州嗰句。 即係好細嘅啫，個規模好細嘅啫，最尾。 成日幾條友打幾條友啊！ 即係唔係一個大貨櫃碼頭咁樣打，即係唔係咁嘅。其實喺個兩架車發埋一邊咁嗰條嗰啲碼頭仔嘅啫，其實係。 係。 係啦，咁你個規模好細嘅啫，變成。 咁 hea。 咁 係啊。 咁又唔係話 hea 嘅呢個，即係你少人都係打得好睇㗎嘛，個重點係好好睇。 戰場面佢拍得唔好。 你兩個高手決鬥得兩兜有都係好睇嘅，你都可以咧幾百人互片係好悶噶，咁你睇下你拍得好唔好啦。總之唔得咯，打呢 個。佢呢度係拍得唔靚， 係唔靚嘅。咁不過咧，你話佢加咗船呢個元素咧，我又覺得佢呢個都 OK 嘅，因為佢個城市叫做咩話？咩島啊？叫琴島啊？ 琴島。 其實我都唔知。我都唔知琴島。 唔 知喎。 琴島啊？台灣嘅 琴 島 琴。彈琴啊，唔係大陸嘅， 大陸嚟 嘅， 大陸 嘅。你查咧就有好多個地方叫呢個名，咁我唔知佢呢個係咪其實只不過虛構嘅，因為咧佢其實實質上佢哋冇人咧個口講過琴島嘅，即係佢寫啲字啊，佢個嗰個監獄寫佢琴島唔知咩第一咩咩咁樣，佢哋個口咧就好奇怪地咧係用呢個城市嚟去形容㗎。 唉， 係啦，咁啊嗰張雲角色就成日叫啊。叫嗰個狄龍角色咧，就你快啲離開呢個城市啦咁。咁佢就話：我唔會離開呢個城市嘅。咁你任何地方嘅人都唔會用呢一個城市嚟形容自己一個城市噶嘛？你會直接講香港，我唔會離開香港嘅咁噶嘛？係啊，或者你東京，我唔會離開東京。咁你唔會，我唔會離開呢個城市嘅。咁唔會咁講嘅咯。 其實怪嘅， 除非呢個城市係嗰個城市個名咯。 嗯， 个城市个名叫呢个城市，即呢个城市叫第三东京市咁就 OK 嘅，咁我唔会离开第三东京市咁都 OK 吓，咁你唔会无端端讲呢个城市噶嘛，咁呢啲系呢啲系咧，其实系一啲佢唔想将个地方太过去特化，佢就可能想希望咧，你唔同地方嘅人睇啊，你会代入， 代入翻， 系啦，可能你香港睇，你会代入翻系香港，咁你台湾睇到台，即系我觉得佢想咁咯。即係淡化咗個城市係喺邊度嘅呢一件事，咁但係我就覺得加船呢樣嘢咧，其實都係 OK 嘅，因為其實香港係一個海港嚟嘅，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將啲嘢加咗落去，反而呢樣本身原本冇提過水呢樣嘢㗎，但係佢呢度咧，佢嚟由佢走私到咩，全部都係水路嘅，係海呢樣嘢嘅，咁我覺得海呢樣嘢係加得係靚嘅，即係就海呢樣嘢，咁同埋呢樣嘢係反而係。即佢可能真係想還原少少，即係原本佢嗰個故事或者當時吳宇森一啲嘅嘢嘅。咁但係總之做咗出嚟，唔係話太好睇咯，即係可惜就係咁佢雖然係冇放白鴿，但係有放海鷗嘅喺開場嘅。 係 有海鷗，起碼都見。 因為有海啊嘛，咁有海鷗亦都正常嘅，係咯。有白鴿就怪啲啦，係啦。 其实我少少提个导演啦，个导演其实叫丁成啊，即系日字边做个成，我唔知系咪读系嘛。咁咧其实就我丁字跟住成嘅日字下面个成啊，成功嘅成。咁咧其实佢系去拍大兵小将最早，咁跟住咧我反之后拍警察故事 2003嗰套系嘛。 成龙大兵小将成龙嗰套啊，成龙刘德华嗰套系大兵小将。咁跟住 刘德华成龙同啊。同嗰個台灣嗰個啊，應該係嘛？ 好似係啊，好似係，大兵小將係 台灣嗰個嗰個 唔緊要，仲有邊個？ 緊要啦。 跟住就係、是、警察阿王力宏啊，王力宏做係啦係啦，唔係劉德華啊，王力宏。係 啦 係啦。咁嗰時原來已經任月攰，如果睇翻就知。咁跟住就之後我激讚就係《警察故事2013》啊，即係嗱好耐之前嗰套啊，即係都2013年咁啊叫《警察故事》。咁佢調翻轉成龍做呢個咩喎？成龍做嗰個叫做談判專家，佢唔係做差佬。咁、 哦、 而佢係一套咧，即係困獸鬥，無端端講有。班悍匪咧，騎劫一間酒吧。 你唔 係 講有楊彩妮嗰套啊？ 楊彩 唔係楊彩妮嗰套， 唔係。楊 彩妮嗰套， 香 港 有景甜嘅，其實係啦，有景甜嗰時就劉華，大陸嘅大陸嘅搭上嘅咋，係啊，香港冇上。但係嗰套其實係導演監製編劇都嚟定情，而又成龍睇得出真係唔係有干預，即係冇乜干預。成龍真係做翻演員嘅啫，個情況似英倫對決咁，咁真係放手俾丁成搞咧。咁成龍就變有打，但係唔多即打都好短嘅啫，實際你我諗佢加埋打都3-4分鐘嘅啫，即少少有啲關節嘅扭低咗個人。佢主要去做談判專家，同埋原來係成件事表面係挟持啦，其實佢喺一段往事就同成龍想當年做嗰單案有關係，係報復嘅。咁扭橋扭得幾靚，喂呢套嘢好讚喎！我係唯一嗰陣時唔計英龍對決，我係唯一讚過成龍嘅戲咯，就係、是、呢套。咁我覺得驚為天人之後就係拍解救吳先生。咁好睇啦，解救吳先生就係劉德華加嗰個黃千源兩大演技對壘，真係有逼力、有張力、又唔複雜嘅、那個劇本，拍得好。 咁講不打有時間睇翻呢套，睇下你覺得好唔好睇啦。 但係誰不知佢之後咧就係拍《鐵道飛虎》啲啊，拍街嘛，即係冇一拍《鐵道飛虎》就拍呢套，兩套都炒咯。如果聽你咁講，即係我朋頭先我都冷靜咁聽你分析。 呢度佢係有心機拍嘅，佢有心機拍嘅呢套戲， 只 不過出咗嚟個效果唔理想啊！ 唔理想，但會唔會應該咁講？我會唔會因為我真係未睇，我唔敢下判斷啦。會唔會其實嗱，粉絲向就一定唔中意啦。會唔會撇開啦？嗱，當話放低英雄本色包袱，獨立睇呢套戲都還可以，合唔合格？ 咁好難講啦， 都 難 講， 冇辦法，冇辦法估計啊！呢樣嘢，你 因為你抌唔低啊！ 我都明，同埋佢叫落，佢擺正旗號，正式授權俾 呢套戲 嘅。係啊係啊係啊，你好難，好又好難放低。 唔會睇到，所以冇意義嘅呢樣嘢。 呢度 時候 明白。係 咯，所以我真係戥佢可惜，因為佢原本我寫咧，佢計咗譬如飛行就係、是、之前有套叫做哎呀我唔記得咗，即係中國叫新嘅導演有幾個 highlight 讚，即叫做係真係視野功力夠，呢、這個其中一個囉，即係另外仲有飛行，跟住普京係咩好似咩目擊者呀定唔知咩，我唔記得啦，即係總之有幾個嘅。 無論點都好啦， 係呀，但係估唔到就 咁快落畫，同埋你個票房其實都已經反映到一般觀眾係投咗票㗎啦，冇辦法㗎啦，冇辦法。 系啊，失望咯，只能够算，即系佢起咗个头，但系原来无以为继，或者可能个实力原来未到，不过可能咁啱嗰两套得啫。 即系咁讲，其实人人都会觉得冇可能套戏系会一样好睇嘅。 咁就算叫阿吴宇森翻嚟拍翻呢套， 但都可能唔好睇噶。 系啊，都系会唔得嘅。啱，你啱嘅系。 系噶，咁但 系变咗对步咁样， 好失望噶嘛，啲人真系。 系啦， 知道， 即系你唔系嗰个环境，你唔系喺嗰个 系啱，即系有啲嘢过去咗就过去咗，系啊，你唔系嗰个系啊，嗰、那個那个时间嗰、那个地点，你唔做唔出嗰种经典。 你个时机啱，你先能够撞到个经典啊！ 唔系，不过我咁讲啦，如果你今日周润发仲会做翻嘅话啦吓， 系 咁我谂又好啲嘅， 系。 咁都咁，但你點交代周潤發點解又冇死嘅咧？所以第三個細佬啊，即係阿 Mark 死完啊 ，Ken 完仲 唔係咁？直頭打正橋 reboot 得唔得啊？我成 唔係阿龍啊，阿龍阿 Ken 死完咪阿龍咯，仲有春麗添，係 春麗， 係第三個細佬，基因或者基因重塑， 係哦，即係未來世界 係啦，未來世界基因重塑 嘅人。就做翻佢出嚟，一發覺阿 Mark 哥其實係好勁嘅。其實咧，佢中咗40多槍，唔止唔死，仲繼續打。佢如果唔打頭咧，基本上佢都唔會死嘅，即係其實係喪屍嚟嘅。 係碳變啊！ 即係碳變嚟嘅。 係啦，所以一定要將佢做翻出嚟。佢基本上佢係一個二變人嚟嘅。其實 Mark 哥係。 係。 冇錯。 唔可能㗎啦，經典唔可能再做一次㗎啦，其實。 冇可能嘅，我就覺得冇可能。 的確係嘅，你見啊，周潤發做翻賭神都唔係咁啦， 即係你唔係嗰個時間。 不過當然呢個係同劇本有關嘅，如果你好認真講翻賭神，我相信周潤發唔會做唔到。即係真係唔會做唔到噶嘛？咁而家問題就係有冇好劇本或者即係呢啲導演咁樣。咁吳宇森咧，其實即係以前創造嘅呢啲奇蹟咧，都係同周潤發嘅。咁但係而家就唔知點解就冇再即係合作啦，好可惜啊！咁其實佢 最好嗰啲都係同周潤發合作嘅。 係啊，佢成日話兩條友想拍嗰套叫做《華宮血淚史》啊。 系， 讲咗好多年噶啦， 吓几廿年啊， 讲几廿年噶啦，咁但系到依家都仲系冇楼梯响啦，系咯， 嗯， 系咯，呢套当然就唔系英雄本色嚟嘅，呢套系讲真系啲华人去咗即系鬼佬地方去揼石仔啊，即系做开铁路嘅故事，即系其实应该系华英雄嗰个 系啊，降牛谷个故事啊。 系啦，佢都华宫血泪史都华字头，系咪其实应该有华英雄嘅咧？里面我谂系啦， 系 啦，咁我唔知啊，咁啊或者试下睇下吴宇森会唔会再重拾呢、這个，又我唔觉佢有咯，即系似乎 drop 低咗噶啦，华宫血泪史呢个 project。 嗯， 咁嗰个就系叫做佢同周润发叫做即系话会合作做嘅一样嘢，最后一次噶啦。 嗯， 上一次做三国 赤壁咯，赤壁系咪有份啊？ 系嘛？ 赤壁系咪周润发噶？ 有冇周润发噶？ 好似冇周润发啫喎。 金城武喎系。 金城武同边个噶？周瑜系边位啊？ 好梁朝伟咯。 梁朝伟系啊，佢好似原本话系想揾周润发做。 有周润发噶。 做梁朝伟咯，即系做周瑜嘅。 系啊，原本。 系我呢个听过，呢个听过，系啊，曾经话系噶，扭揾都揾到嘅。 系 cast 佢噶啦，不过嗰时周润发又话唔想接国内片嘛，话成日俾一半又唔俾埋下半咁嗰啲衰嘢嘛，但我又唔觉得周润发后屘冇接啊，咁我都唔知点解，系咯， 所以 啲老拍档反而唔做，佢冇咯，系咯，即系可能嗰次之后都冇再倾都冇啦，系。 再有合作应该系中环四海嚟 嘅，哦，即系如果真正有合作系， 哦，应该系中环四海最后噶啦，其实，即系如果 唔系，即系我意思就话漏都计埋，漏之后都冇啊，系， 冇 都冇漏啊，系啊，直情冇啊，边度有佢有冇漏啊？周润发拍太平轮都冇啊， 冇啊，追捕都唔揾佢咯， 系啊，冇啊，系啊，冇咯，都冇揾，做咩系咪反咗台咧？我唔知，系咪嗰次咁都唔嚟帮手，已经大家算数啦， 唔啱眼系咯， 系咯，唔知啊，但系我依然觉得周润发系要拍吴宇森。同埋吴宇森系要拍周润发咁先至劲咯， 系， 虽然周润发拍其他嘢都劲嘅咁就 系咯， 即系周润发就好似周润发好似冇咁需要吴宇森，但系我觉得吴宇森其实需要周润发噶咯，系冇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即系突然就 冇办法啦， 系啊，即系吴宇森都拍过好多其他人啊，你事实上系比唔上嘅，同拍周润发哥， 即系 大家嗰个 已经系咯。 系啊，都唔得，系啊，都唔得，系啊， 仲系最差嗰部《变种 B 出现 Possible》。 即系呢个就往往系华人咧，即系合作就系最难啊！即系成日都系喂，明明以前好劲咧，就系呢个班底，但个班底拆咗火， 就冇咗嘅， 就冇以后都冇得睇。但呢班人个个又各自搵紧食，咁点解唔间唔中 系咯 ？jam 下 咧，咁 样唔知，可能又要到大家扑晒街啊！即系大家都。又变返票房毒药咪又系囉係咪 係啦。 不都冇㗎啦而家都冇啦而家再拍咪狄龙都仲喺度嘅係囉。 真係哥哥囉。 真係狄龙周润发喺度呢张国荣都唔喺度啦。 唉都好惨 都无谓问我啊当天的事啊冇咗啦。咁冇计啊係啦。咁搵个张伟健顶上啦得唔得 咁样。 啊冇头发喎。 我头发黐女嘅啫嘛， 唉，周元， 即系当年啊，阿张伟健都系靠扮哥哥出嚟嘅啫，当年系嘛？ 唔得， 像恋爱交叉系咪？不张伟健而家都唔会啦，佢扮周星驰啊，而家佢 系 嚟紧仲要扮许冠文添， 系 做大帅啊嘛， 大军阀系啦，大军阀， 我又唔知乜许冠文呢个 I P 而家攞翻出嚟喎，即系曾经啲人觉得好欧咁啊，许冠文噶老咁， 系啊， 即系嗰次许冠文自己出嚟做 show 都好似都系有佢嘅勇敢，但系一般人话唔冇兴趣噶嘛，一般人会觉得冇兴趣嘅，即系许冠文好唔好笑噶嘛，佢哋觉得佢嗰种冷艳笑像嗰样嘢系， 啊，唔知咩呢排又，即係好似你想話李思捷都喺度扮啦，係咪？ 係啊。 又唔知咩又攞翻出嚟咯，而家係啦。Anyway， 好啦，咁啊講落去啦，係咪？咁我哋要講《尋秦記》啦，係啊。 冇錯。 有一個 I P 係。 喂，咁不打係咪講少少先？我哋 係啊，講少少，因為我又唔係太熟。咁啊，但係以我嘅經驗，即係冇，即係都鋪天蓋地啦，即係你九套經典啦嚇。咁啊，呢套就望落去就好似第一就特技啊交啲啦。第二咧，搞下搞下變咗外星人嚟㗎啫嘛，定係咩啊？未來人應該話嘛，未來未來人 再未來啲啊。 係啊係啊，即係未來人再未來係啊，即係近未來嘅人嚟到就秦朝。 唔係近啦，唔係近啦，好遠嘅未來。 好遠未來係遠未來。 變咁㗎啦， 係啊係啊。係啦，咁啊，即係望落去嗰啲科技水平又即係差強人意咁啦，又。咁核突咯，即係你問我，咁啊，唉，都唔知啊，即係你問我。 係特技水平啊，唔係科技，佢翻科技水平好高。 係啊，啱啱係啊，即係出嚟個效果啊，即係個特技水平效果好低，低即係求低劣咁滯。 做啲道具唔打㗎喎，佢係嗰啲 CG 啊。 係，冇錯。 如果佢開場咧，喺唔必要情況之下唔好搞嗰場星際大戰咧，佢直情一開頭就話直艦啊。 係喺部艦入邊咯，部艦入邊 OK 嘅。 系啊，其实冇问题噶，唔知点解佢又要自暴其丑，整啲太空大战，但又整到430穿梭机咁样嘅。 系系冇 关系嘅，我传达嗰 系冇关系嘅，冇错啦，有关系都仲讲啦，冇乜关系。反而一大轮，跟住又话只蓝跌入个黑洞嗰度，咁所以要搵一架机出嚟，咁都唔知点嘅，总之唔知射个乜鬼嘢就可以震翻佢出嚟。咁但系嗰部机就冇得救，一定会跌落去。跟住初系啊，吴奇隆舰长真系吴奇隆嚟噶。 系 啦，就话等佢去啦，咁叫阿项少龙就顶上你做舰长，咁但系项少龙就后屘就打晕咗阿吴奇隆，就自己走咗出去就话即系等我嚟救你哋，咁永别啦，咁我以为死嘅，咁佢的确救咗自己啲船嘅，只船弹翻出嚟嘅，咁跟住就佢跌落黑洞，跟住就点知穿过咗之后咧，就去咗呢个战国时代啦，咁样。咁我觉得佢一个科技嘅交代，你唔好睇佢画面，你纯粹睇翻个剧本。佢寫呢件事呢其實合理過原本即係現代有時光機 嘅。 佢去到未來都未有時光機喎，呢度你留意喎。佢真係有艙船啫，有黑洞啫，嗰黑洞唔係佢整嘅，黑洞嚟㗎嘛。咁佢跌黑洞而去佢即係話佢冇科技喎，返返轉頭嘅其實。 嗯 係。 因為佢都係個意外而返咗去古代嘅。 意外穿越啫，其實。 係啦，佢都係合理啲㗎喎。咁就衰真係咁，因為呢個係一個舊 IP 嚟㗎嘛。你咁樣法呢其實班 fans 就唔鍾意嘅。我覺得佢條橋冇問題嘅，我覺得佢條橋本身係 ok， 如果呢個係新古仔嘅話。 嗯。 係啦。因為即係對戰國時代人嚟講，你清朝返去都係未來人嚟㗎啦。 係。 冇分別㗎。佢已經覺得好奇怪㗎喇啲嘢都。但當然你喺電視劇嚟講你分唔到個分別㗎。 嗯。 但其實我諗你如果喺現實上呢佢已經係先進好多㗎啦。係 冇錯。 係呀。 嗯。 係囉。即唔係話你要揸啲激光槍返去先叫先進㗎嘛，係囉。係。唔係要揸部 iPhone 返去先叫先進㗎嘛，即對佢哋嚟講。係。可能對佢嚟講你本書係印嘅已經好先進㗎啦嘛。 係。 佢仲係用緊竹簡喎。 係有機器呀。 係呀，有一個機器，或者甚至你攞啲叫火槍出嚟砰咩粒珠嗰啲，對佢嚟講已經好勁㗎啦嘛。唔使攞啲激光槍出嚟嘅，即係其實任何一個佢嘅未來翻去佢，你都係未來人啊。 嗯 嗯。 咁其實咧，點解要現代翻去咧？純粹 piss 翻觀眾嘅啫。咁其實所謂現代咧，你唔同年代拍演，有個現代唔同咗啦。你當年古天樂嗰套就係幾時話？幾多年話？ 哇！ 九 佢嗰個 九，我真 係1990几 90几啊， 九十年代咯，真係90年代 我哋而家拍係21世紀嘅啦嘛，咁嗰時都冇話帶咗部手機翻去啊。 係冇錯。 你就算帶極都係最多帶個大哥帶翻去咋嚇。係 啊。 咁而家唔係喎，而家攞 iPhone 啦，其實你都唔同咗㗎，你都先進咗㗎。嗱咁但係對一般觀眾嚟講，佢就覺得只係總之都係現代翻去啦，佢哋就中意睇咁多啲嘅。咁啊揾啲現代科技克制人哋啲嘢嘅，佢鍾意睇咁啊咁啊，但係呢度佢只不過攞個未來科技克制，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叫做唔 make sense， 不過呢佢就唔鍾意啫嘛。咁就當然都係嗰句啦，我哋今日其實要傾就係碌 IP 要碌得靚㗎嘛，咁佢就唔算碌得靚咁囉，我只係咁講。 就唔靚㗎係。 同頭先英雄本身係一樣囉，但唔係佢本身個故事犯駁啊，我冇覺得有咩，我覺得合理啲添啊，反而係。 嗯。 佢唔係犯駁啊。咁佢你會令到其他啲 fans 唔鍾意，咁就係佢即係碌 IP 就大忌嚟嘅呢個。 係啊，因為你碌得 IP， 你梗係俾翻 fans 睇啦，唔係做咩？ 係咯。系啊，你都系为咗班 fans 你先录 IP 啫，你如果系冇必要咁样做 嘅。我又唔知啊，系啊，唔知佢哋点谂噶，系啊，就 系 咁咯。嗱，咁呢个或者等阿北打喺度讲讲咗两句先啦，北打要走啊， 系。 系 啊，冇错。 咁其实嚟紧咧，古天乐都会再拍《寻秦记》系呢部电影嘅喎。 我喺边 mark 见过张 poster， 系啦，咁啊，哇，好高九个 栋 poster 啫。 系真系 poster， 但系仲高科技喎，即系佢个感觉出嚟唔系，即系仲高啲，即系系咯，唔同咗嘅个设定又系啦，起码个科技水平。 点高法？ 冇啊，即系冰线个装甲咁咯，即系好似即系又似 啊，即系明日战记咁样。 系啊，明日战记嗰只噶系啊，个 title 噶，跟住咁样笠住个罩，半人半见到个样咁，跟住侧面咁样。 即 系 又系 Spiderman 咁嘅款嗰啲。 但系佢又见人嘅，即系见过人个样嘅，半一半咁样，笠住咗，好似有个装甲咁，跟住后边有啲即系电脑线咁样画咗个《寻秦记》，咁《寻秦记》个字个即系砌出嚟，好高科技咁砌出嚟嘅，即系嗰个字嗰个 icon， 咁啊变咗走呢只路线，好似即系超科幻《寻秦记》咁嘅感觉嘅。 仲劲过呢套内地版嘅， 系啊，我唔知会唔会调翻转玩，会唔会古代人踢翻过嚟未来咧？会唔会调翻？ 唔使我哋献计啦，如果系咁嘅问题，我哋谂过咧，你俾我哋献计俾阿古天乐啊， 冇错， 其实佢唔使噶啦，系啊，佢哋嗰啲劲啲吓，一定骑呢啲吓。嗱，你俾我献计啊，不如喂，佢直情唔系嘅，系续集嚟嘅，即系其实无线嗰度啲嘢系发生晒噶，有孙权有剩嘅，佢生埋个仔叫项羽啊，但唔鬼理佢啦，咁唔使理佢啦，咁佢就哦，原来个时光机咧再次可以开动啊，以为可以翻屋企啦，系嘛？啊！點知翻我以為翻去現代嘅香港咯，點知唔係個時光機再去遠咗。 係，明白。你再去咗未來嘅香港？ 唔係未來，再去咗再舊啲啊！係 再舊啲。 唔係過埋恐龍，過埋過曬所有嘢，地球都未形成啊！係啊，咁去咗邊？去咗 long time 啊，高過自 動 中 心。OK OK。跟住就啤就出現啦。 跟住深威啊，原來加利時咁啦，就唔好坐到一 系啦，冇错，很久之前 用中文字写都得，系啦，系啦，系啦， 冇错， 系啊，好耐好耐之前吓，吓喺银河嘅远方咁啊，用中文写，后边星空咁啊， 系， 跟住唔系，跟住招噶，冇嗰个音，嗰个音乐唔出得嘅，出就俾人告噶啦，大佬迪士尼啊，系啦，咁啊有只太空船就俾另一太空船追之类嘅，系啦。 咁通常有個黑影咁喺個星球度有個黑影遮住咁，跟住 咁總之咧，其實就去咗一個疑似星戰嘅古宇宙，即係古宇宙嚟噶嘛。但係我再講一次，星戰唔係發生未來，我唔知大家睇咩嚟。 系 古宇宙，古宇宙發生嘅故事嚟嘅。咁個時光機咪帶咗去古宇宙咯。咁係咪可以滿足一下咩啊？古天樂想拍星戰嘅呢個 星戰迷嘅一個夢想啊！ 即係夢想啦，係咪啊？咁里面你咪讲佢走咗去嗰度之后又救公主又成啦，又遇到两只真係农夫嚟嘅，因为佢你唔可以抄星战，但你可以抄黑泽明嗰套呢个忍寨三恶人啦嘛，抄返嗰套嘛，咩星战唔告得我㗎，你都係抄嗰套係咪？ 冇错， 係啊，你 都抄呢套 告我， 係啊，你搞掂啦，你抄呢套嘅问题先告我，我抄黑泽明啫，係啊，咁佢嗰两个 Auto D2 同 Super 就变返农夫，真係农夫，真係香港嗰、那个。 系 高嗰个就系啦，高嗰个咧就全身赤裸啊，油金色系啦，即系好似呢个徐锦江啊，系啦，当年嗰本啊《形神集》一样系啦，咁当然要打少少格仔啦，有啲位系嘛咁系啦，咁另外嗰个就矮个咧就油咗白色同蓝色嘅咁上下啦，咁但系佢人嚟噶，佢唔系机人嚟噶 ，OK 吓，就嗰个世界嘅农夫系啦。咁總之係要搵個人出嚟救公主咁嘅故事，咁亦都對面亦都有個著曬黑色盔甲日本武士咁嘅， 係追殺佢嘅， 係啦，咁你都會攞啲光棍出嚟打嘅，平時 係白刀紅色嘅 之類咁樣，唔好理佢啦，咁佢都咪滿足曬佢哋啲慾望啦，大佬。 哦，咁咪開心咯。 呢套好睇啊，我覺得係咪《尋秦記》係咪應該咁拍咧？係咪尋春記係咪喺度改咗個字啊？你可以大概揾下岑丽香做翻莉亚公主嘅，如果你中意啊， 系， 即佢系香港觉得最接近莉亚公主嘅一个人啊嘛，佢哋觉得， 系， 唔知点解啦，系可能系咪当年喺 M 级佢做过啊， 系， 佢 M 級佢做啊莉亞公主啊嘛，系啦，咁、 嗯、 基本上摆两个牛角包个头度嘅整日系，抱我攞嚟食嘅咁样系，咁如果佢中意火拍翻去刘青云，咁又可以做翻呢个 Ham Solo， Ham Solo 啊，听清楚， 系， 嗯， 咁亦都有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Pizza the Hut 嘅，咁咁就系阿林雪嚟嘅， 林雪啦，做翻七九年嗰人形版本啊，可以，系啦， 系啦，仲有边个咧？ 仲有秦沛啦，秦沛正，秦沛可以用翻 黑武士， 赌性嘅声线， 红爷。 系红爷， 黑武士除低头盔，原来原来红爷，吓点解咧？因为佢即系佢讲嘢都系咁嘅声嘅， 系有啲唞气声，夹夹声咁。 唔系啊，佢嗰、那个嗰、那个咧，搵个嘢堆住条喉咙嗰个啊，即 系赌性嗰个啊，系嘛？ 佢行龙红山惊打噶嘛，佢里边啊，红爷 就系咁样输卡到输蛇，唔通真系俾万人打死道师傅？ 系啦。 系嗰 个咁咪 打死斗气啊！ 咁死人兵啊！ 家私齐晒， 我出道呢啲花绳，我出道之前已经学晒噶啦，不如我哋都系讲翻土啦咁 啊！有古天乐攞啲嘢去耍啊嘛，赌埋都得噶，你咪讲学 Jada 去赌钱咯， 系啦， 啱唔啱啊？学赌钱遇翻阿肥 Rose 咯，冇肥 Rose 啊，阿小仪顶住先咁咯。 系， 都重格，系咁啊，唔系，系咪好啱咧？ 系， 系咯，啊咁啊咁拍啊嘛，咁啊 ，anyway， 咁啊吓，我哋继续讲落去啊嘛，不打咪走先啊。 喂，系啊，冇错，喂，仲要录音啊，好啊 ，OK，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 时间， 系下个礼拜唔知有咩戏啊，我哋再研究啊，因为冇科幻。 我最尾会兜翻讲噶啦。 系，我后尾会讲下礼拜咩戏。 好， 好，咁我哋讲埋呢一 part 就。去下一 part 啊，開始講其他嘅。好，咁 快 啲，好，唔該曬，不打先。拜拜拜拜。喂，咁我哋繼續講，咁做乜嘢？尋秦記，今次呢套劇如何？ 呢套劇真係除咗個開頭嗰個太空船道具做得靚之外，我真係 嗱，太空船嘅道具意思咧係跌咗落跌，唔係跌咗落地球啊！佢有佢真係有個倉嘅喎，個實物 道具啊！ 我就冇諗過真係整個。即係佢真係有個倉先啦，最主要真係。 係。鬼抌本嘅喎，嗰度真係。 係啊，嗰個都唔平㗎，不過佢唔知佢啦，係即係佢係咪又係揾啲現成嘅改嘅咧？我唔知。係都起碼佢有整先。係 啊。 有整先最少係啦。佢真係啲試試打啫，佢啲道具冇唔打嘅其實。 嗯。 係啦。 同埋個男主角係咪韓國人嚟㗎？ 嚇？ 嚇？ 唔識喎，個樣咁鬼韓星。 哦，咁而家啲人係要韓星咁嘅樣㗎嘛？ 我即係扮都扮到咁嘅樣。 係啦，扮都扮咁嘅樣，係。 哦，即係變咗，我覺得個脂粉味太重啊。 係嘅，依家係要興呢啲嘅。 係要興呢只嘅。 係啊。 哦，咁啊冇計。 郭富城化翻呢啲妝應該。 唔係佢咪有啲嗰時林志穎嗰時出嚟嗰時咁咯， 點解又要攬啊胡人嗰個頭箍，但係有個 X 字喺個頭個頂嗰度係咩意思嘅咧？其實佢係 唔知喎，成天人得佢一個係咁嘅啫喎。 唔係咁，即係少少扮少少古裝嗰啲咁嘅做法咯。 但 係 寫個 X， 唔係佢原本已經係咁嘅喎，但 係我知咁佢咪就係佢呢個裝咪可以融入到啊嘛。 哦，咁樣 係咯， 係咯。咁奇怪嘅 X 名喎，又係 咪人哋係整嗰條帶嘅塊肉喺度嘅，通常咪啲阿婆都好中意咁嘅男嘅啲阿婆咧， 啲阿婆扎個髻喺後面咁嗰啲 都有條帶嘅，成個塊肉， 係咩？通常我哋叫做咩太君咩太， 係冇錯，就係嗰啲， 差唔多啦， 係啊，係咁樣其實。個造型係有啲怪嘅，其實係真係，係咯，同埋佢件多功能戰鬥衣係咪嗰件係？ 係。 佢啲內功係由嗰件衫發出。 佢冇內功，佢其實係電嚟嘅，即係佢話其實佢有電，所以啲人電都係會電彈開啫。 即係好似內功咁樣。 係啦，啲人就以為佢內功，但其實電到飛起。 即係改咗做係科技嚟嘅， 係係科技嚟嘅，直情係。 咁我唔知佢可以嗰個電力可以儲存幾耐啦，因為喺秦朝嗰度就冇得插電。 哦，佢自己都話要慳啲使嘅。 慳啲使哦，咁樣係咯，係啊。咁我覺得佢連個故事都好似改咗好多嘅，其實同個原本 佢完全唔跟嘅，應該咁講。 嗯嗯，佢真係淨係攞咗個穿越嘅概念嘅啫。其實我覺得， 或者佢啲人物係有翻嘅，你都話佢有翻啲咩烏家寶啊，翻嗰啲，即係有翻孫圈嗰啲角色啊咁嘅。係。 你話佢初初救咗條女應該係滕麗明嚟㗎嘛，即係個角色應該。 第一場出場嗰個應該係滕麗明嚟嘅第一集。我記得就第一集係滕麗明。 其實佢改就改咗佢個即係個 origin 啫，其實佢如果佢後尾返去遇到啲嘢就可能係差唔多嘅。 因為你個歷史嚟㗎嘛，遇到嗰啲咁你冇得太大改變 㗎。咁我唔係呀，佢改反而如果佢個際遇啫，咁歷史應該冇烏家寶㗎，呢啲佢即係佢。 我知，即 係佢嗰啲故事，可能佢就係跟翻嘅，不過只不過個人嚟自邊一個時代，或者佢其實係點嗰啲，佢就改咗啫，係咯。咁我覺得對一個呢個劇嚟講，其實應該就唔係咁大嘅個影響，反而。 係你反而喺應該個現代人翻到古裝嗰個趣味性先至係呢個重點，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 應該就係嘅， 都係千年嘢啦。 即係點樣令到啊，用現代嘅智慧喺古代能夠解決問題，呢個先至係重點啊嘛。 嗯， 系啦，嗯，如果我 keep 到呢样嘅，其实都 OK 嘅， 咁我唔知 keep 到啦，但系啲人睇完第一集都已经闹到爆咗，话呢套最烂嘅剧。 咁你嗰啲咁胶嘅嘢系第一集会出现嘅啫，你冇理由集集都有星球大战噶嘛，跟住就变咗古装剧嘅啫嘛。 但系佢继续着住呢件嘢咯，后屘都仲我唔知着到几时啊。不过我有见过佢好似都系着翻古装，但系唔知道几时先着翻咯。 即系慢版会转翻古装噶啦，应该。 即系通常呢啲古仔咧，第二集已经着翻古装噶啦。 系咯。 但佢唔係喎，係咯， 嗯， 咁我唔知佢啦，係咯， 咁唔知啦，又冇 即係佢繼續用激光槍打武功咁可能，喂，可能呢一個咧，我反而覺得就係中意武俠嘅人其實唔中意科幻啊，其實呢個先係問題啊。 嗯， 嗱，你最可以接受到你攞啲手槍去 ，OK， 因為呢個係現代現實啊嘛，係，但佢未必接受到你攞支死光槍咯。因為佢咁 即係古代你已經係超咗科技啦。 佢個口味上啦，佢根本未必中意睇科幻啊。 同埋我哋現代人代入唔到啊，好容易，因為佢個科技係高過我哋好多嘛，又變成 嗱， 即係我哋喺佢面前，我哋都係低科技。 通常玩超越時空咧，總有一方係現代嘅，你先會覺得過癮。即係你可以係第二個時代，未來得古代得嚟咗現代，咁你現代嗰班係 代入到啊， 係啦。咁你唔會話兩方都唔係現代咧？咁做咩咧？未來人去咗古代，咁關我哋春事啊？ 系啊，系咯、 啊，又或者古代人去咗未来咁，又翻嚟春事啊，系咪？即 好少咁样做嘅。 系啦、啊，即你上上下啦，即好似上次嗰个超时空男神咁，佢去咗未来咁做咩咧？ 嗯，系咯、 啊。咁你都去咗现代，你都觉得好笑啫，即佢见到我哋啲嘢啊，点会咁嘅？点解个电视机里面有人喺度讲嘢？即你咁你就、 啊、 你会觉得佢哋傻傻啊，傻仔啊？吓、啊， 即系你好似 雪糕又未食过啊，咁你觉得佢傻仔？咁如果佢去咗未来，佢拿住支光剑唔知系咩嚟？喂，你都唔知系咩嚟啦，唔系就系佢喎，你咪同佢一样咁傻仔？ 系啊， 你谂下系咪？依个唔识揸太空船喎，咁你识唔识？你识揸太空船咩？你都唔识啊？咁你唔觉得佢傻仔？ 嗯， 其实你同佢一样啫嘛，你即系喺未来，你咪一样系唔识，系咪？ 系， 不 过 你 所以就 知少少科学啦，佢可能佢连科学都唔识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差咁远嘅 啫 嘛。嗯，系咯，咁变咗其实电视咪好似冇咗嗰个玩时空嗰、那个即系、就是、个趣味，其实系主要系呢个问题啫，系啦 系啦 个趣味上好似失咗咁咯。 嗯， 我就唔觉得佢喺个结构上其实有咩问题嘅，我完全冇问题嘅吓。 嗯， 我覺得仲合理啲添，你跌落黑洞，所以翻咗去古代，系咯系咯，合理啲，系啦系啦，即系唔系时光机，根本冇时光机，冇任何技术可以令佢翻嚟嘅，其实。 咁 有冇话后屘阿吴奇隆地翻嚟救佢，我就唔知啦，系啦。 咁就唔知啊，系啦。 系啦，以下锣鼓咁嘅造型翻翻嚟系嘛？ 啊，咁啊唔知啊。 佢都扮晒锣鼓喺呢度咯，系啦。 最尾都有翻呢啲咁嘅。 系。同埋啊，以前我哋都唔觉得吴奇隆好型咩？以前就唔系觉得好型喎，即系我哋成日觉得意愿，但系一拼翻埋呢班友好型，型好多。 因 为 佢够，起码似翻个男人啊嘛。 系啦，冇错啦。 呢个 有头发 嘅，个味太犀利啦，系。 系佢揦过啲女主角，系。 佢系啊，直头青靓白净嗰啲女仔啊，系。 系啦，咁同埋阿项少龙，你对项少龙嘅印象？唔系咁噶嘛， 系啊，你当古天乐咁样咁。 就算唔系古天乐，佢原著都系一个特种部队嘅。 系啊，大只嘅。 系啊，大只佬，系啦、 啊。 嗰啲嚟噶嘛系。 应该系啊，系咯、啊。 即系起码就系嗰度探店嗰个男。 咁就要求咗高一啲，系啦、啊。咁啊，连古天乐都做唔到啦，咁就系咯、啊。 啊，即係起碼唔會係一個娘娘腔咯。而家係 啊，即係我冇話佢要係大隻佬型男，但係你都起碼嗰個感覺上佢係個軍人先啦、 啊。你不如吳奇隆自己做翻算數啦，唉。 哦，好好多，好好多。 係啦，仲有型啲，係咯。 有型好多，係咯，係咯。 反正都係 咯。吳奇隆今次佢唔係客串，所以佢其實佢自己係，我都唔記得佢做咩叫監製定咩，即係其實係啲幕後 監製嗰啲。 幕後做嘢， 佢係藝術總監。 係啊，喺幕後 嘅。我就係啲 C D。咁啊差啲。係。唔知佢做咩啦，即係但係佢其實好大個名嘅喺成個製作上。係咁啦 ，OK。咁所以我又唔會覺得套嘢喂去到邊 C 咁嗰度咁差嘅，咁但係。就 係開頭啲特技交啫， 係啦，的確明白就係碌舊 I P 咧，佢係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改得太犀利，係啦， 係啦， 即係呢個其實同《英雄本色》其實有同樣嘅問題嘅，即係呢個新《英雄本色》有同樣嘅問題嘅， 冇錯。 即係你其實佢係想認真做，但係你第一個犯咗個唔可以犯嘅就係你改到唔係嗰回事呢樣嘢咯。咁何必要碌呢張卡咧？係咯，係咯。 系，你就普通一个穿越，你唔使你翻秦朝噶嘛，你翻任何朝代都可以玩到。 其实呢啲穿越剧已经多到好多啊，因为已经 系咯。 咁佢呢套只不过就喐翻寻秦记，咁佢角色最少用翻嗰啲名嘅，咁就系。 系 咯， 冇错。嗯。 啊，咁都好过英雄本色啲嘢系嘛？ 咁其实斌斌系咪有睇过寻秦记个原著啊？ 我睇过开头啫，其实都唔系话好炸，因为好鬼死长。咁、那个其实古天乐个版本系非常跟得足嘅开头 啊。哦系，哦开头咯系咪？ 开头系。 但系后屘打到啲武功咁劲嗰啲，其实系咪原著都冇咁劲噶？ 咁啊真系未睇到咁厚。 哦。 咁但系、 okay、 你知王翼嘅小说通常都有啲咸咸地噶嘛？ 哦系啊系啊。 唔止地噶啦，系啊。 咁基本上电视版就洗干净晒噶，将所有嘢。 系。 系、 哦、咁你讲咸呢样嘢，连金庸小说都几咸噶。如果你讲咸就， 咁王翼系再咸啲噶嘛？ 系啦， 系 啊，咁、啊、所以就佢都改咗好多嘅，将嗰一个，嗯、但系个大郎个其实都个改变唔太大嘅，其实系。 佢完全冇阿黄少龙冇问阿孙轩知唔知咸蛋出嚟系乜咁呢啲噶嘛？即系我认得人噶，又冇佢冇咁噶嘛？ 我谂系啊，古天乐为搞笑而搞笑。 哦 ，OK， 即唔会讲呢啲嘢嘅， 应该冇。 应该冇啩？唔知。咁但系都大佬系真系跟到嘅，咁但系呢套好明显系太跟嘅啦，就我觉得佢 系 咯， 即系人物有翻咁啊。 系啦，啲人物 又或者佢大志嗰啲好 beef 嗰啲剧情都会嘅，系咯。 嗯 之类啦， 系咯。系啦，系啦，咁你卷入去啲。即系国与国之间、战国之间嘅纠纷，呢啲就一定要。 就本文历史都有啦，系啦，即系秦， 即系肯定有噶啦。 即系秦始皇嘅，即系叫做崛起啊，呢啲咁嘅讲唔甩噶。 呢啲穿越翻古代嘅古仔都有，譬如日漫嘅《龙王传》啊，嗰啲都系咁噶啦，其实 系。 系。 咁比起之前啊，马明嗰度又如何咧？即系嗰度回到三国。系。 依家我冇睇啦，嗰度我。 啊！你冇睇啊？哦。 冇睇过嗰个。 即系嗰度，当然佢系用。搞笑嚟去包装嘅， 哦咁样，哦其实都系去到讲一个即系格格不入嘅人，去到一个唔啱嘅时代发生嘅趣事，即系呢个套路永远都摆得到，就系呢类戏啫嘛， 嗯 系咯，嗯 好啦，咁睇下点啦，大陆已经判咗死刑嘅呢度， 佢哋就唔中意啦，大陆已经系嘛， 系啦系啦，我又觉得系咪差到咁咧咁咯， 系咯系啦， 又我又觉得未处嘅，系我纯粹觉得佢哋接受唔到。改咗科幻呢个设定啦，咁如果系咁嚟紧，古天乐嗰度都好问噶咯。 唔知啊，除非佢真系拍得好好啦，系啦。 你觉得可能？ 唔知啊，咁真系。 系咯。 睇下佢点样。 呢可能系唔系零啫，接近零啫。 睇下做法啦，呢啲系啦。 睇下做法啊。 系啊，睇下做法，唔系做法啊，系做法。 做法 啊。系啊，系啊。 咁样，咁样有冇嘢？我哋。有冇补充 ？Sunny 有冇？ 冇啦，冇啦。 嗯，咁我哋一阵 咁诶，另外我哋有啲嘢，我哋有啲嘢咧，就系上次好似系噏错咗嘅。 系啦， 系啊，系 喎， 而家咗啲嘢，更正下先，唉，费事啊。 少少嘅， 喂，乱噏系。 咁就基本上有几样嘢嘅，就系上次我 讲错嘅，我讲错嘅系 OK。 阿 Tusk 系啦，阿 Tusk 有讲。 其实我哋喺群组有。更正咗啦，之後已經咁我哋節目講一次啦。 講翻提一提，係再提一提。咁就有套戲開頭話係一套好渣嘅科幻片。 係 係 係啦。 咁初以為係咩話？ 因為 柬埔寨。 柬埔寨。 你話柬埔寨。 唔係，因為筆打話柬埔寨，咁我就啊，係咪我另外一睇過一套另一套柬埔寨科幻片，咁啊記錯咗。就唔係，係 Robert 仔用十蚊兜拍嘅。 係孟加拉，孟加拉。 孟加拉係啦，嘅一套 科幻片。讀唔到嘅。 唔識讀，因為唔係唔知咩文，可以串下出嚟嘅，大概點算咧？ 我儘管串一串啦，就係 P O R O B A S H I N E V 嘅。 係啦，識讀嘅朋友就。 係2015年嘅作品嚇，2015年嘅作品。 識讀嘅朋友自己讀啦，係 OK。 你自己聽啦，真係唔真係冇。 佢2015啫，但係佢可能攞出去世界播就遲一啲。咁佢咧就吹到咧話呢套嘢係拍咗史上最激佢哋啊，孟加拉嚟計史上最貴，同埋第一套科幻片，我啊睇到我啊真係嗱，其實我上次貼咧係貼埋套戲嘅，大家有興趣就慢慢品嚐下。 有吹喇喺度添， 唔係吹喇，即首先吹喇下邊嗰個回覆，成套戲嚟嘅。大家有興趣自己睇，係啦。系啦， 近得落个吹喇先，再近套戏啦，我觉得。 个吹喇好好多噶啦，已经。 即系话你先。 如果你吹喇都近唔落嘅，算啦。 哇！你睇套戏入边嗰啲 CG 真系救命啊，大佬。 系好，除咗呢一样之外咧，就系讲上集讲机械哥斯拉嗰只机龙二号，机龙二啊，个 G 兵器都有少少错嘅，其实系。 错晒啊，唔知少少啊，即系嘢唔系机龙二号嚟嘅，佢叫第二个名叫咩？ 對之兵器叫 Mogra 係咪叫做？係咪 Mogra 佢係 ？Mogra 即係總之佢叫翻佢自己個名啦嚇，佢就冇話係機龍二號嚟嘅。咁同埋咧記錯咗，唔係嗰次出機械哥斯拉，係再上次啊！即係呢個係咪90年代嗰次啊？嚇， 唔記得邊次啦。 即係總之其實佢實質咧係喺呢個太空哥斯拉，即係宇宙哥斯拉，即係佢哥斯拉係個膊頭兩嚿水晶嗰集出場嘅。 係啦。就有呢只嘢出現啦，系啦。 咁佢都係基於當時嘅，即係嗰陣一個科技再做嘅一隻合體嘅嘢嚟嘅，咁佢記錯咗，唔係新，即係唔係上次嗰台再對上嗰次嗰度就係咁啦。 係。 咁冇錯，就更正翻，係啦，係咁就冇。 係。仲有就係三一萬文俠，你又 嗰個唔 係 更正嚟嘅，嗰個其實我只不過貼翻俾大家睇下。 片大家睇啊，真係咁肉咁大隻嘅嗰幾個女仔。 系啦，高大过阿刘龙爸爸有嘅直情。 系啦，系啦，最主要就呢几样。 系有个肥婆嘅，真系肥到。 系啦，真系肥到不堪。 即系圆形啊，净系啊，好犀利。 波嚟嘅其实系。 系。咁啊，揸嗰三架机，咁但系似乎咧呢个可能系嗰个 game 入边作嘅，因为咧你话喺机战入边玩嗰个咧。是真係粉紅色嗰個嘅其他 Q， 其實好似我未 熟 咁 嘅啫。 佢好似係唔會即係分體合體嘅，好似。 嗯。 即係好似佢 一部嘢嚟嘅。 一部嘢係啦，咁同埋係啊，其實係啊，即係嗰個美智流渣嘅，即係你講嗰個版本係，就唔係有三個大隻婆。 正經嘅，其實嗰個係正經三隻萬能俠嚟嘅，我記得 係。嗰個係喺原本卡通入邊係咁嘅。我讲嗰个版本，因为个 game 入边佢就变咗系一架，即真系可以合体，即有翻三个形态，仲有三个驾驶员，呢个可能个 game 自己作女嘅。 哦，咁。 咁但系的确有存在过嘅，系啦，系啦， 系 啦，即呢个就甚至讲起话啲女咁正嘅，系 OK， 系 打机， 打机系啦， 打机 系 啦， 系啦，咁今集我哋一阵稍后，原来我哋漏咗一套都系讲错嘅呢样嘢，就漏咗一套即大机人作品，原来今日仲有嘅。一阵 我哋 会 补翻俾大家嘅， 系啦。不过好唔好睇当然另一件事啦，即系就麻麻地。听 下啦，跟住 听下啦，阵先讲俾大家听啦。咁仲冇嘢要补充？ 嗱，咁我都讲下啦。可能咧呢个嗰套《紫罗兰永恒花园》吓，佢入面可能有啲位我都讲错嘅。不过我真系唔系好肯定，因为我都系吓飞过、立过、睇过、我下咁嘅啫。同埋我都係跟 Vicky 講嘅。 咁會唔會至於會完全唔同呢？即入面其實唔係紫羅蘭，係玫瑰花咁樣變咗。 係啊，會唔會變咗水 仙？咁我算係應該都未至於。 唔會啊嘛。 嘅 啊。不過個女 應該都係女主角嚟㗎嚇。 係啦，咁都唔係完全唔同啦。如果係咁。係。咁咪有啲出入啫，最多係咪？ 係。 唔會係第套戲㗎嘛，變咗係咪？唔會咁啊。我哋一陣都會討論到呢個曼德拉效應啊，呢樣嘢係。 就是 X-File 的曼德拉。 我們都開 X-File 了，即是怎會有人 聽我哋會聽到同大家睇到個唔同嘅故事，喂，咁咪勁啊！我哋一陣會講啊，一陣會講。好啦，咁我哋係咪休息一下先？係咪翻嚟就入去補充？冇啊，休息一下。 好 啦，係啦，我哋已經其實嗰啲已經我哋係講咗㗎啦，係預錄錯啦，係咁啊，翻嚟聽翻 ，OK？ 咁我哋將會同大家講一連串嘅一啲嘅劇啊，同埋嘢啦，咁同埋都會分析翻，同埋甚至乎啊，與神同行有新嘅見解，有人唔係我哋復述，係個見解好精辟， 網民嘅見解 好精辟，係啦。系啦，竟然叫大家唔好做阎王啊！其实就系唔好大家去乱咁去判断人、论断人啊！好嘢啊！ 会唔会介绍有个广告啊？ 恶搞与神同行， 哇！好嘢，嗰个先至犀利，超越呢个一百毛啊！我哋觉得系超越一百毛，唔止超越古巨基先犀利啊嘛！ 系 超越埋与神同行啊！ 系古巨基都会提起，其实讲翻点解，其实都同碌卡有关，因为古巨基其实最早啊。会借高达嚟去 sell 自己嘅一个， 系喺演唱会度摆咗只机械手喺度做背景添，佢仲， 嗱佢坐住嗰张凳直情系阿加美柔嗰个 set 高达嗰个 发 展组合，亦唔止， 佢系好， 当年佢亦都有六个一个即系叫做阿宝啊，即系 应该系 一年战争嘅一个广播剧，咁当时系 电台制作， 系啦，阿古巨基就做阿宝嘅，咁跟住阿马莎系啊，咩谭耀文嚟嘅。 谭耀文做马西， 都冇嘢，系啊，都 OK。但系嗰两个女角就好搞笑嘅，系马西系阿张柏芝嚟嘅，系 啊， 系啦， 系啊，邓沙喉。 咁跟住阿谷边个啊？阿娜娜系边个嚟噶？ 梁咏琪 啊嘛。阿梁咏琪系啊，系啊，系啊，系啦。 系啦， 咁基本上 主角嗰两个冇问题嘅，其实男主角两个真系冇问题。 嗱，咁基本上咧，其他人就全部揾啲 DJ 顶上啫，啲奶巴好。嗰啲其他人啦，即係 隨時有一個係老虎都唔頂㗎。 哇！真係唔知好搞嘢㗎，係啊。咁我唔知而家仲冇機會聽翻啦嚇。咁 好似 YouTube 可以抄得到。 係咪？如果抄得到貼翻俾大家聽。 好似可以嘅。係 啊。 即係如果我抄到，我再貼翻。 好嘅。好嘅。咁當然佢裏邊唔係齋噏嘅，佢有翻嗰啲戰鬥咧，佢成用翻動畫入邊嗰啲聲嘅。 佢用翻動畫聲效㗎。 咦？咁其實唔係應該唔得嘅， 了解。 唔係佢攞正版權嘅。 攞正咗， 真係得嘅。 所以佢仲早過梁榮忠碌呢個高達卡㗎。係 啦，係啦。 係啦，係啦。其實應該揾佢做，應該揾佢做高達會會長，係。係 啦。 不請佢唔起啫，梁榮忠接啲啊嘛，當時。 爭好遠啊，爭好遠。 係啦，主要係咁啫，係啦，係啦。 嗯。 係啦，咁其實佢仲早嘅，係。 嗯。 咁所以呢個碌卡界、碌 IP 界掌門人應該係係係嘛？佢點解一陣會提到佢嗰個新廣告呢？ 新嘅廣告， 唉，犀利犀利，賣保險嘅，但係成個廣告又唔關事， 唔係好關事咁樣，係啦。 呢個要繼續講落去，咁我呢個碌 IP 呢個題材，我哋一陣翻嚟繼續由日本版黑色孤兒開始講。 我哋都會講，嗯， 係啦，好，休息一陣， 好，轉頭見。